多人不治。在过去的星期日和星期一，单日死亡人数不够1000，现时单日死亡病例回升，情况令人关注。不过加州部分地区开比放宽部分抗疫措施，包括是重开办公室，以及是容许一些餐厅重新提供堂食。有完成批准购物商场局部重开，民生店、美甲店和健身室要维持关闭。加州决定放宽抗疫的措施，是因为当地疫情放缓。不过州长纽森强调，如果在解封方面作出过多承诺，会是错误的做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并且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0点，系跌65点，总成交金额103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6跌1.4，美团点评118.1升6.1，阿里巴巴196.3跌3.4。中国平安78.15跌5.5，小米集团11.82升1.8，友邦保险68.55跌1蚊，盈富基金24.35跌1毫，利丰1.24升3仙，中芯国际17.18升4仙，港交所254.6升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14，瑞士法郎7.984，澳元5.022，加元5.518，新西兰元4.664，欧元8.401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0267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57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31美元，卖出17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挤塞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留意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爆裂，去元朗方向跟住彩华花园的第2、第3线是封闭了，大挤塞。要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 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政府重用口罩送递的问题，香港邮政局员工工会主席卓信 做了咁多年，我都未见过咁大量的挂号，一日之内要派咁多嘅。你而家每日可能万几件挂号信，那个处理就真系相当之吃力噶。咁你同事如果真系每日处理咁多咧，都会好辛苦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欢迎大家参与你的讨论。我们第一个钟头就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沙中线红磡站的报告，昨天发表了。报告里面是进行一个历时超过了一年半的关于沙中线红磡站的施工问题。终于报告里面都提出了最后的结论。政府就昨天公布了有关这个沙中线红磡站的工程调查委员会的叫最终报告，因为之前发表一个中期报告的。那这个最终报告里面讲就是显示红磡站曾经有 2%-3% 的钢筋曾经被剪短的。但是认为红磡站的整体结构仍然安全的。只是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固之后就可以用就作为一个预定的用途。到底这个这样的调查结论是不是可靠呢？因为大家最关心都是经过了这么多的调查论证和就是追究责任等等之后，这个站如果终于要开了，到底这个结构是安全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 作为一个真的定论呢？那自由风一会儿的第一个钟头就会跟大家谈一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与个讨论的话，可以打来1872311发表你的意见，也可以是讲一下你对这个报告的有什么意见的。那这个报告里面其实都花了很多的篇幅，就是讲就牵涉到各方应该要承担什么责任呢。那简单来讲，这个报告里面提及到有政府啦、港铁啦、总承建商礼顿啦、路政署同埋一个设计顾问公司阿特金斯，以及咧扎铁嘅分判商咧永光嘅。咁每一方里边咧，那个报告里边都提到咧，佢到底其应该承担啲咩责任咧？咁咁啊，报告相当长，咁但系都咧系好清楚地咧讲咗参与嘅各方里边咧系有啲咩责任咧。其中咧，大家最关注咧都系政府啦，因为政府作为整个项目嘅监督者。咁啊，再加上有港铁嘅，因为港铁咧系整个系统里边咧系负责做管理咧同埋系监察嘅。咁到底他们各自承担的责任里面，报告书提出的是不是客观公正呢？也都欢迎你打来跟自由风谈一下，我电话是1872311。除了关于第一个钟头的沙中线红磡站的报告之外，我们稍后也都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这个香港这个新冠肺炎的情况的。因为呢，我们终于就是挨了二十几日之后，但是就是很令人有些沮丧，就最后最近都发现了有三宗是新增的个案，都是本地的。那么本地个案 有兩宗嘅本地個案嘅。呢、這個本地個案發現咗之後咧，到底會唔會影響咗我哋預定咗嘅學校嘅復課啦，以及其他好多嘅活動嘅進行咧？咁亦都歡迎大家稍後留意聽啦，同埋可以打嚟1872311參與討論嘅。咁我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你翻嚟繼續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5月13号朝早8点半，立法会审议科学馆及历史博物馆的扩建工程，多名议员赞成拨款。工联会陆仲雄： 最近呢，那个鸦片战争的历史是有人歪曲篡改，能不能够在附近有些空间呢，树立一个林则徐的纪念公园呢？ 公民党谭文豪： 我更加建议咧，系将林则徐个事件咧，或者佢张相咧，甚至乎咧，其实应该摆去我哋咁多区嘅警署里边，就引以为戒，就令到啲警务人员咧知道咧贩毒系唔啱嘅。 11点，经民联嘅地产及建造界议员石礼谦话，运输及火局局长陈凡应该就沙中线红磡站事件问责下台。 佢又监察住自己嘅部门，又监察住呢个董事局。道歉唔得啊！我哋要俾几多钱啊？我哋要俾160亿啊！仍系呢个港铁嗰单嘢，佢哋应该要辞职啦。 晏昼3点，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目前分阶段复课嘅时间表维持不变，会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就感染个案嘅调查。 咁我哋会再睇一睇佢做完呢啲调查之后个结果系点样咧？究竟系咪严重到足以影响我哋复课嘅安排？但系到今日为止咧，我哋仍然系维持我哋复课嘅安排。 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系本地感染个案，1宗系输入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 现阶段政府认为暂时无需要回复在3月底实施一些那时比较严谨的措施，即是说在5月8号更新了一些减少社交接触的指示，会继续有效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沙中線嘅紅磡站報告。咁政府尋日發表咗啦，咁啊報告裏邊都提出咗好多咧，即係到底各方參與者咧嘅責任問題，同埋亦都提出咗啲建議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報告裏邊嘅一啲提法咧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俾自由風咧發表你意見或者你嘅睇法嘅。咁呢個報告裏邊咧，其實中間咧提及到好多關於啲工程嗰方面嘅一啲問題同埋意見嘅。咁我喺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位工程界的朋友，就是资深的土木工程师倪学仁和他参与讨论的。倪学仁你好。 是你好。 是啊，我们就讲这个沙中线红磡站的报告。我们看到就这个委员会发表这个、就是最终的报告，就对工程的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见。那么那些意见我们细分的时候讨论之前就想问一下你，倪学仁，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土木工程师，现在的报告最简单地讲，我们说它的结论之一就是整体的红磡站的结构是安全的。咁呢一點嘅結論咧就好緊要啦，因為對好多市民嚟講，我哋最關心都係嗰個工程，如果真係出咗問題嘅，會影響安全嘅。咁而家報告話俾你聽咧，就話結構仍是安全嘅。咁你作為工程界嚟講咧，呢一個結論你覺得收唔收貨？ 嗱，佢呢個結論咧，其實有一個大嘅前提喺前面嘅，佢就係話要做起咗嗰個加固工程之後，佢先至可以安全啊嘛。 嗯， 就唔係話完全唔做加固工程，佢都係安全。 嗯。即是说做了一个加固工程之后是可以的，你觉得？ 当然了，这个就是要看它那个加固工程做什么嘛。 嗯。 啊，所以即你看到它在里面它的报告，即是大家最注目的就是说，啊，它说就它们确认到有 2-3% 的铁是被人剪了。 嗯。 啊，但是 2-3% 的铁剪了呢，其实佔佢嗰啲嘅鋼筋有問題嘅鋼筋咧，可能係一個好細嘅數目嚟嘅。 嗯， 啊，因為你睇翻即係之前港鐵佢哋有出嚟就話佢哋會點樣去做個加固嘅工程咧？佢哋就話會假設咧有1/3嘅鋼筋咧係唔合格嘅。 嗯， 佢哋咧就會假設嗰1/3嘅鋼筋咧係完全係不存在，當佢不存在。 嗯。 咁用呢一個嘅保守嘅方法咧，去設計佢哋嗰個嘅加固嘅工作啊嘛。 嗯。 啊，咁如果你講三分一，講緊即係講緊33%嘅降薪咯。 嗯。 啊，咁好啦，咁可以嗰個報告入邊，即係我覺得佢有少少咧，就即係用咗啲文字咧去輕描淡寫咗件事情。 嗯。 啊，咁實際上如果話港鐵係用緊三分一鋼筋是當不存在的去做一個加固工程，而那個加固工程如果是可以很恰當地去處理去什麼的，我相信整個結構都應該是安全的。 嗯，即是說就假設了有三分一的鋼筋有事呢，就這個加固工程是針對有這樣的現象的時候才去做的，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的？ 它不是針對這個現象，它是針對這個假設，它是假設它現在那些的建築物裡面的鋼筋有三分一是不存在的嘛，當佢因為有缺陷，所以當佢不存在，不利用佢，咁用呢一個嘅假設嘅方案之下去做一個加固工程啊嘛。 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報告裏面提供嘅數字就話咧，就紅磡站係曾經有2%至3%嘅鋼筋被剪短啦。咁呢個被剪短係咪已經顯示咗係有問題嘅鋼筋嘅咧？有陣時依三分一裏面係咪再需要做啲論證？去考察下到底是不是有三分一的鋼筋有問題呢？ 其實就應該去考察的，因為他說我假設有三分一的鋼筋有問題而已，但是即是這 33% 的百分比的鋼筋是不是真的33呢？可能35可能40都未定的，因為大家都沒有看得完嘛。 是，哎呦，即是你說的意思是說現在都未證實得到是有多少百分比的鋼筋是有問題的。 是，咁只不過就根據當日佢哋打開咗局部打開咗睇咗一部分嘅鋼筋，咁大家就覺得咦33可能係一個合理嘅推算都未定，係咪呀？咁當然如果你要真係去睇到佢到底係20幾一定30幾一定40幾呢，可能你要全部鋼筋打開曬嚟到睇。咁但呢一個當然大家都知道喺個技術上面可能有一定嘅困難啦，亦都有一定嘅不可行嘅，即係你唔能夠有機會將全部鋼筋打開曬嚟睇，係咪？如果你要全部鋼筋睇到曬嘅，就差唔多將成個站拆走曬你先睇到。 嗯， 咁所以即係佢打開咗嗰部分，當然我哋喺度爭論緊嘅就話佢嗰個取樣嘅數目係唔係一個合理，係咪足夠？係咪呢個係另外即係另外一個話題？咁好啊，如果我哋根據佢採樣出嚟嗰個嘅結果，檢查嘅結果，咁地鐵都覺得係有三分一啦。咁我相信呢個三分一，如果按照佢哋而家打開曬嚟嘅嚟睇咧，我相信可能都係一個合理嘅補算嚟嘅。 係，但係魏學仁，我想有個 係有啲先啊。 是學人，我想有個問題，但是他的表述這裡就是這樣的，他說就顯示紅磡站曾有 2%至3% 鋼筋被剪短，但認為紅磡站的結構就安全了，似乎就不能夠這樣畫上等號，是不是呢？就是說現在你證實到就算抽樣只有 2%至3% 鋼筋被剪短，但不表示有問題的鋼筋只有 2%至3%， 是不是按照你的說法？ 是啦，那個是他那個書寫的書面的一個文字的藝術咯，我相信是。但他說是 2%至3% 的鋼筋有被剪短或者剪了，但他沒有說有多少鋼筋，再加上有多少鋼筋是沒有領到進去，或者是完全沒有領的，那些他百分比他沒有將它列出來的，是不是？那可能他列出來的時候就是你領不足的，再加上沒有領到的，再加上剪短了的，可能就真的是30%嘛。 即是說有幾個%是有問題，是現在未有答案的，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沒有詳列所有那些有缺陷的東西出來，他只是將其中那些缺陷的其中一項就是剪了的，低了出來嘛。 但如果按照這樣說的話，就說給我們聽個結構是安全，咁算唔算係唔係好準確咧？唔恰當咧，或者係唔能夠咁快作咁嘅結論咧？ 但佢話個結構係安全，我相信佢個大前提就係要做完個加固工程啦，有啲安全啦。如果唔做加固工程，係咪安全咧？呢個我相信冇人夠膽推斷得到嘅。 嗯。 好啊，咁呢个咧，我谂就系其中一个疑问咧，即系头先我即系讲到，即系公众最关心嘅就系到底系做咗咁多功夫咧，系咪确保咗真系用之后咧呢个站系安全啊嘛？咁我哋又睇翻下报告里边咧，佢提出咗好多啲工程界嘅啲问题嘅。咁我哋头先讲紧咧就系啲剪钢筋啦。咁但系剪钢筋里边咧，其实喺你工程界嚟讲啦，嗱个报告就咁讲咧，佢就系港铁同埋礼顿咧，就系冇纵容到。是剪鋼筋的，亦都冇證據顯示咧係泛信嘅僱主嘅批准佢哋去咁做。咁嗱，呢個結論裏邊咧，同好多人嘅觀察啊，覺得好奇怪啦。如果咁講嘅話咧，就係咪淨係啲工人自己主動去做咧？咁咁喺個監督啊，同埋喺個剪鋼筋或者點樣做啲鋼筋嘅工程裏邊嚟講咧，個報告嘅結論，你覺得算唔算係反映到個事實咧？或者係咪即係到底港鐵同埋禮頓喺呢方面係咪真係完全冇任何嘅責任係需要承擔嘅咧？ 佢呢個講法咧，就有啲似咧，就係你自願無助咯，係咪啊？ 嗯， 因為架車坐滿曬人， 嗯 啊，咁你咪自己願意去企咯，啊，咁但係我相信喺呢一個嘅行業入邊，我相信如果去做集鐵嗰個工人也好， 嗯， 或者佢個判頭也好，佢一定唔會自己走去剪個筋噶，佢唔會做多啲嘢噶嘛， 嗯。 但是你个工人你唔入就去剪咗佢，我相信个工人唔会咁样做咯，因为佢又要有啲特殊嘅架撑工具又先剪得到啊。呢、這个即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系用咩工具，又要剪又要咳，佢唔会走去买个几万蚊嘅锯嚟到自己锯噶嘛。 嗯。 啊，咁我觉得咧，就只不过咧，嗰、那个调查委员会咧，佢就冇尽到佢嘅责任。 嗯。 佢有冇問過嗰啲工人係邊個叫佢，或者係咪佢自己自愿去鋸短咗嗰啲嘅鋼筋咧？ 嗯， 佢有冇去叫啲工人上去作工咧？ 嗯， 係咪啊？因為而家我哋行緊嘅咧，業界行緊嘅咧係一個工人嘅註冊制度啊嘛。 嗯， 咁同埋佢喺地盤咧，一定有工人邊個工人喺邊一日翻工，佢一定有曬記錄噶。 嗯， 啊，咁就算佢犯信，即係做集鐵嗰個嘅公司。佢出糧都有記錄啦， 嗯， 佢 keep 個記錄都要 keep 七年啦，俾佢哥去查佢啦， 嗯， 啊，咁點解個委員會冇直接叫呢啲集鐵嘅工人上去作證咧？佢有個權可以叫嗰個工人上去作證嘅喎， 嗯， 係咪啊？佢係有呢個權力可以叫任何人上去作證噶嘛？ 嗯，嗱，有人我睇翻，系啊，有人我睇翻啲資料咧，喺報道度咁樣引述嘅，就係、是、有引述泛信代表嘅大律師，就喺調查聆訊嘅時候有陳詞嘅。咁、那個陳詞裏邊咧，就對啲鋼筋嘅工人就作出批評嘅。咁就話佢哋咧就係依個工作咁困難啦。咁但係工人咧就會採用一啲剪短鋼筋呢啲愚蠢嘅方法。咁咧就雖然呢啲行徑咧就雖然魯莽，但係並冇惡意嘅。咁係想出於咧想起工作完成嘅錯誤嘅一種責任感啊。咁呢個咧似乎都冇講到話到底係咪真係有一啲監督嘅人士咧，或者嗰一層嘅人咧係需要負責嘅。 嗱，有冇負責就係有冇人即係去指示呢啲嘅工人去剪咧，定係啲工人自愿去剪係咪啊？咁呢個係一個應該去調查嘅角度咯。如果即使是啲工人自愿去剪，咁点解个管理层见到唔会出声制止？亦都有冇即係好简单，一个工人去开工之前， 嗯， 嗰、那个管工也好，或者一个工程师也好，或者咩，佢一定会同啲工人讲清楚，你今次你要做啲乜嘢工作嘛？ 嗯， 点样做个标准系乜嘢？点样系一个收货标准？咁佢哋有个责任去指导嗰啲工人点样做，而唔系任得个工人自己去。亂咁做噶嘛，我相信。 嗯。 嚇、啊，咁、那個工人當然係按照個指示去做啊，如果唔係嘅，你都炒咗佢啦，係咪啊？ 嗯。 嚇，咁好啦，咁、那個管理委員會其實佢係有一個責任咧，去查清楚呢啲工人係咪真係咁魯莽、咁乜嘢而啊自把自為，自己去去買把幾萬蚊嘅鋸嚟到鋸短佢，個目的就係因為唔知乜，系咪啊？ 嗯， 啊，咁点解佢冇人去查咧？系咪啊？好啊，你问一问个工人，个工人都会话俾你知啊，系啊，我自己自愿啊，嗰把锯又系我自己买翻嚟嘅，定系有人俾把锯佢咧？呢个系两个好唔同嘅结果嚟嘅，可以。 嗯， 嗯，咁啊，學人，你從一個即係喺工程界嘅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今次報告裏面所講出咧關於工程嘅問題咧，頭先我有講到關於剪鋼筋啦，咁啊，關於報告書裏面仲有提到咧，就係嗰個北面連接隧道同埋啲檢測表格嘅缺失嘅問題嘅，即係有啲好多即係未填報或者填報得即係唔得清楚啊等等。咁你從一個工程界嘅角度講咧，做呢啲咁嘅項目嘅時候咧，出現咗呢啲各種啊，即係有關工程嘅漏洞咧，算即係其實係咪一個都幾唔尋常嘅一個現象喺今次裏面即係反映到出嚟嘅。 嗱，對於一啲大型嘅工程，或者係一啲係即係一啲大嘅建築公司嚟講咧，其實嗰個記錄咧，佢哋一般咧就會好完整嘅。 嗯。 啊，嗰、那個完整咧，除咗佢公司自己有個要求之外咧，其實佢業主啊或者個顧問工程師嗰邊咧，佢哋都係有一定的要求嚟嘅，咁喺個合約下面咧，亦都有規定佢哋必須要填某一啲表格，去得到邊啲人嘅審批之後先至去做。 嗯， 咁呢啲有一個系統喺度咧，咁突然之間你話有咁大規模嘅文件唔見咗，你話見咗一張兩張，我相信呢個就成常有發生。但如果你話大規模唔見咧，即系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咧，似乎係毀屍滅跡就多過。 嗯，係咁好啊。咁啊，時間嘅關係咧，唔該曬你先啊，學人。啱啱同佢傾緊咧，就資深土木工程師魏學人嘅，咁啊傾緊嘅關於沙中線紅磡站嘅報告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有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分别两宗本地同一宗输入，是连续23日本地零确诊之后再次有本地确诊个案，累积1050人确诊。兩名本地確診者是66歲女子和她5歲的孫女，兩人都沒有外遊記錄。衛生防護中心說，女子住在荃灣梨木樹村5座，感染源頭不明。8名密切接觸的家人，除了已經確診的孫女之外，還有6人有初步病徵，初步檢測呈陰性，已經送院治療。沒有病徵的丈夫入住檢疫中心。女患者上个星期五开始发烧，星期六日没有外出庆祝母亲节，寻日到屋企附近的普通科门诊求医，她平日会去洋屋道街市买餸，以及到荃湾街市街10号卓明楼个仔的屋企协助照顾孙女，外出时有戴口罩。至於孫女在今個月11日起咳嗽，嫲嫲不適之後搬到富榮花園的外婆屋企暫住，並且曾經和10多名家人聚餐，他們被視作密切接觸者，安排入住檢疫中心。女童今個月2日和9日去過補習社，雖然有戴口罩，但是會安排補習社的職員和學生做檢測。中心認為個案顯示社區有傳播鏈，會盡力擴大檢查範圍，看看有沒有隱形確診個案。香港電台證實，昨日接獲教育局通知，將會在今年9月收回香港電台位於廣播道的教育電視中心。初步估計有90多名港台員工受到影響，器材要遷出。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表示，收回的决定比预期快，港台将会同教育局商讨可不可以分阶段迁出，先交还部分位置，例如是录影棚。港台需要时间检视现有在金钟和旺角办公室的其余位置，怎样容纳受影响的员工和器材，希望员工出年年初才迁出。如果地方不足，會按機制向政府產業署申請租用其他地方。管理層下晝會同員工開會交代。他說教育電視中心的業權屬於教育局，自從港台4月起停止製作教育電視節目之後，一直有同教育局商討， 但一直未有交还时间表，直到昨日才收到通知。他说如果要所有员工和器材在3至4个月内全部迁出有一定困难。他说现时港台有部分节目，例如上网问功课等，都是在教育电视中心内制作。但他说现有两座港台的大楼仍然有录影厂，预计今次事件对制作不会有太大影响。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万善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啦，咁港铁东铁线嘅马场站咧，今日都系关闭，列车系唔停马场站噶。咁而喺封路方面，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因为爆水管，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嘅第二、三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在乎别人，在乎自己，守份门记得时刻戴住个口罩啊！ 口罩虽然遮住了我们的笑容， 但是阻不到我们的笑声。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风翻嚟啦，我哋倾紧关于沙中线红磡站嘅报告。咁嘅报告咧就寻日已经公布咗啦，咁啊列出咗咧就各方要承担嘅责任啊，包括政府、港铁啦、总承建商、路政署等等嘅。咁啊，到底大家对呢个报告咧收唔收货啦，或者你都会唔会有啲意见想提供或者分享下咧？咁啊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倾到呢度为止咧，我哋就系想揾亦都揾到位立法会议员咧，就田北辰咧，就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咧，就同我哋倾一倾咧关于个报。告嘅一啲问题嘅，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就嗱，我哋啱头先讲开咧，就系个委员会嘅报告咧就出咗啦，咁亦都有讲到大家各方嘅责任嘅，咁今次里边咧就有提出到咧就关于政府同埋港铁嗰个责任啦，咁啊，包括咗政府嘅监督者嘅角色啦，咁系啦，我想问一问你咧就即系我知道你都好多意见想发表啊，田北辰，咁但我想先问你先咧，就而家嘅调查结果咧，你自己觉得咧足唔足够？即系话咧系咪已经做到一个咧令到各方可以接受收货嘅报告先？ 佢冇详细解释，佢一口咬定话剪钢筋系唔系好广泛， 他认为最多是2-3%。咁如果26,000支，2-3% 系讲紧唔超过1,000支。 嗯 ，OK， 佢冇详细交代佢呢个结论系点嚟嘅。咁我就喺呢方面我好失望。 嗯， 因为当时2018年6月，我成个人弹起，就听到喺地盘好多啲观察。透过唔同嘅渠道嚟到我度，就话有啲人喺度剪钢筋。你剪钢筋睇个样咧，又唔似系光明正大咁日头剪，有啲系夜晚剪啊，有乜有物咁。咁对我嚟讲，剪钢筋系咪足以令到嗰个月台唔稳阵要拆咗佢？嗰个系一回事。我都相信咧，就算剪咗20%嘅钢筋，即系5,000支啦吓。可能个月台都稳阵嘅，因为个月台原来系即系超世界水准，系即系个安全系真系高到吓死人嘅。即系曾经好似法官话啊嘛，一半冇扭实嘅都唔会有事啊嘛，好似咁上下有句咁嘅嘢，我唔系好记得啦。咁所以我关注点就系呢啲系真系刑事嘅嘢咧，定系点？佢做呢啲嘢个目的系边？系乜边个喺度做？系咪为咗悭钱追时间？定系完全系那西就方便咧？咁系咪？咁当时系为咗呢件事激发我好大嘅反应，咁于是乎就出嚟讲好多嘢啊！咁跟住又即系都叫做几大力去推动政府去作石屎啊！如果初初佢唔系作石屎噶嘛，咪咁喺呢方面咧。我就希望佢个委员会有啲客观啲嘅数字，令我心服口服。佢嗰2-3% 点计出嚟 嘅？田北辰，你讲到呢个2-3% 咧，我哋喺之前咧同一位土木工程师咧，这个业界嘅人倾咧，就佢自己话咧，就其实个报告里面都冇讲到咧，即系有问题嘅钢筋嘅百分比系几多少？因为你而家讲紧咧系剪咗就2%-3%啫吓，想当佢系真嘅。但系整体嘅钢筋有几多少出问题系冇结果嘅，即系冇答案俾我哋嘅。 咁呢个咪更加非常过河。 嗯， 你连有问题嘅钢筋都冇写清楚，咁点可以一跳到话剪钢筋系2-3% 咧？系嘛？ 但系个关键就系话，我哋佢而家个报告话俾你听咧，红磡站嘅结构系安全嘅。咁呢个你可唔可以接受啊？ 呢个 你觉得可唔可以接受？ 既然咁多专家咁讲，我亦都听过好多好多。其他人唔好出現嗰啲委員會，即係私下底我接觸阿晴啊，都覺得咧，其實呢一個前所未有嘅厚度啊，一個3米嘅月台咧，係香港從來冇聽過嘅。佢通常啊米8到嘅啫，其實3米嘅月台咧，佢係基本上有好多好多嘅 safety margin 喺度。OK。咁啊，真系差唔多一半嘅鋼筋，你直情唔用添啊，冇添啊。我聽有啲專家有啲啊，唔係所有啦，都話個月台站得穩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因為港鐵嗰陣時作石屎話唔合格嗰啲都係37%啫。如果根據佢嗰啲全面評估，咁所以我覺得無論點呢一個結論我可以接受嘅。 即係結構安全呢樣嘢你接受嘅。 即係真係唔使拆，但係要加固。你一定要加固啦，系咪？即系你加固，佢唔系好点讲啊？平均咁加固嘅，佢系某啲地方多啲，某啲地方少啲噶嘛，系咪？系咯，咁呢个我系接受嘅，系，但系我唔接受就系嗰个所谓有人造假剪钢筋，知为咩嘢？有咩意图咧？就不了了之啦，就永远都埋藏咗喺嗰啲石屎入边噶啦 ，we'll never know。 田北辰啊，讲翻咧，今次个报告出咗之后咧，都要讲个责任啦。咁啊，委员会里边咧就评论到各方嘅责任噶，由政府开始一路咧就承办商啊、港铁等等。咁你睇翻个报告里边咧，我谂今次里边咧整体个责任咧，应该主要系在边啲方面啊？边啲部门、边啲机构？ 嗱，呢方面咧，我就其实好同意呢个委员会嘅报告嘅。OK， 主要咩飞就系港铁同埋呢个费顿。因为始终要有一个委托协议。OK， 咁政府呢係要孭飛，但係唔係首当其冲嗰、那个。因为始终佢係出钱又委托咗港铁做。咁你俾得港铁 成 12% 和800亿，咁即係都890亿嘅嘢啦。 嗯。 同埋港铁沙中线嘅管理费啊，大家不妨諗一諗呢，原来佢沙中线嘅管理费係等于佢一年嘅盈利喎， 计 埋卖楼喎。好犀利喎，如果你從呢个角度睇係咪，咁佢梗係要孭起好多嘢啦，係咪咁所以变咗就政府嗰度呢，我就觉得就係委员会啱嘅，话佢唔应该做一个叫做被动嘅旁观者。咁呢个真係似乎成个港铁嗰个局长就完全交晒俾个路政署长，个路政署长就管好多好多嘢。而其实一早已经闻到落味呢，但係就成日都话开会，开会就话追，咁啲人又耍佢，耍佢又交唔到嘢，交唔到嘢佢又不了了之，又唔响警钟咁。咁呢个就真係暂无旁贷啦。 但係政府呢，我哋讲，我睇返政府今次里面呢，成件事佢应该叫一个项目嘅监督者嘛。同埋要附上即係呢個即係最後即係整個項目即係嘅交收啊等等咧，係應該係佢做噶嘛，係咪？咁所以你講話即係雖然佢就唔係落手落腳嗰個啦，俾咗人哋委託咗地鐵去做， 係啊， 咁但係佢最終呢個監督者係咪都有責任要 咧？時任嘅路政署長，政府應該公開譴責佢咯。 係。咁但係局長自己嘅責任有幾大咧？ 嗱，局長嗱，老實講。局长又不是陈凡啦，局长又去翻张炳良，是咪？因为其实呢件事情拖咗好耐啊，由唔知一三一四一五开始嘅，系啊。咁当然我觉得路政署长嘅责任大过即系局长啦，咁但系佢哋已经不在位啦，咁不在位系咪不了了之咧？咁我认为一个叫做即系公开作出一啲嘅谴责，咁都系一个恰当嘅做法嚟嘅， 但喺成件事里边咧，我哋讲紧话呢个责任嘅追究嘅时候咧，你嗰啲报告里边咧已经即系交代得清唔清楚啦，同埋仲冇啲咩后续啊？即系其实系需要做咧，即系边一方要承担嘅责任，需方面系厘清得厘 清 咗未咧？ 清楚嘅讲得，我觉得佢讲得好到位，佢完全冇好似好有倾向性咁避重就轻，唔系佢好严厉咁话港铁同礼顿系最大嘅。咩嘅责任政府都系有，系咪？咁所以你讲翻港铁咧，我就觉得有两样嘢要做嘅。第一就系、是、红磡站嘅管理费，大约系60亿嘅一个项目嘅12%，即系7亿到，7.2亿到。佢系应该冇得攞嘅，佢先都冇得俾佢哋噶。咁佢就应该呕翻嗰7.2亿出嚟。OK， 咁跟住当然啦。港鐵就會話我已經扭咗20亿去 make good 噶咯喎，咁對我嚟講 make good 係保和，OK 管理費係懲罰，保和同懲罰係兩樣嘢嚟嘅，係咪？咁都話俾全世界啲人聽，你管理嘅嘢管理得唔好嘅時候會點啊？咁另外咧，我就有樣嘢我都好，反而呢樣嘢係幾核心，就係、是、今時今日喺港鐵入邊仲做緊嘅。中层嗱，佢主席、行政总裁、工程总监全部换晒啦，系咪？连嗰两个总经理外籍嘅都换咗啦。咁但系当时总经理下边仲有啲同事今日仲喺度做嘅。当时嗰啲人到底做咗啲咩咧？佢哋有冇如实报告咧？亦还是佢哋知情不报咧？我觉得港铁要查嘅。如果当时佢哋知情不报，咁呢啲人，我覺得港鐵都要採取一啲行動，去帶出一個文化。咁所以，我覺得港鐵將來要點做呢？佢就應該有一個新嘅做法，就係、是、上下嘅員工，無論佢低到幾低級都好，當佢同上司講咗一樣影響公眾利益嘅嘢，佢自己睇到，而佢認為上司嘅處理嘅方法。是未夠完成或者未能夠令佢信服咧，佢應該有一個熱線嘅渠道咧，直接去到一個咁可能係董事局委託嘅一個叫做內部嘅投訴部門。 嗱，點啊？神，你講到呢、這個係啊，你講到呢、這個 投訴部門咧，就要處理得好小心啦。因為如果係呢啲人曝咗光，咁呢啲人就一定唔會出嚟舉報噶啦。咁當然又要保護佢哋嗰啲身份啦。咁但係至少聽咗佢哋有咩講，咁呢啲部門然之後咪。再可以去慢慢查咯。 嗯，田北辰，你讲到一个未来嗰个发展里边，呢、這个报告里面都提过咧，就成立一个新嘅部门嘅，即系关于系关于铁路建设嘅一个局啊，咁上下咁，但系咧就未有一啲具体嘅列出嚟，即系会点做啦。咁啊，政府会研究嘅。你觉得即系未来成立呢一个咁样嘅铁路局啦，我哋暂时叫做啊，有冇帮助咧？同埋系咪可以成为到一个头先你讲嘅 呢个所谓铁路拓展处咧？就系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谂。即係都應該係我第一個出嚟講話，一定要有，因為帶出咗就係政府今日係政出多門啊。你知唔知道同港鐵企業有關嘅有幾多部門？OK， 有機電處啦，有屋宇處啦，沉降嗰啲咪全部屋宇處咯，跟住路政處啦，仲有哇，我都唔記得咗仲有邊幾個處，至少呢三個咧都係好有關係嘅。OK。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是、佢一定要有一个别于路政署，因为路政管太多嘢啦，乜嘢嘢都系路政署管嘅，你知噶啦，扶手电梯啦、电梯啦、斜坡啦，乜都系路政署啊嘛，天桥啊、隧道啊，咁管得几多嘢啫，咁所以咧一定唔可以俾路政署管，我哋铁路而家一铁独大，我哋香港成六成嘅人搭铁路嘅。一定要是值得成立一个主政是叫做铁路处，那我呢就觉得不应该只是看起嘢，仲要看埋佢平时营运嗰啲安全，嗰啲咩叫做列车出轨啊，跟住又断咗即断开两缺啊，跟住就供电系统出咗事，跟住又八个钟头六个钟头大延误啊，呢啲嘢都系需要呢个铁路处睇埋。咁即係铁路署佢未必一定要成日有成班 full time 嘅人，但係佢係可以有几个即係咩都識啲嘅人，佢就識得几时去搵机电，几时去搵屋宇，几时去搵路政入面嘅人，去攞佢哋要嘅资料，咁从而呢就汇报俾陈凡听，因为陈凡就坐喺个董事局度嘅，咁佢应该有一个全职嘅人睇住铁路，就话俾佢听下次你开董事局会议呢，就唔好淨係处理港铁管理层提出嘅事项，你有权要求讨论某啲事项，因为我而家日日睇住港铁呢，我话俾你听佢啲信号系统呢係时候要换晒啦，唔好再拖落去啦。 但系呢个铁路处呢，你按照田北辰，你按照你呢个讲法呢，即系铁路处应该系一个监管嘅机构嚟嘅啫，唔系营运嘅，即系唔会话系希望喺个铁路发展里面多个机构同佢竞争，唔系咁嘅。 唔系，系监管得嚟，系监管住港铁所有嘅嘢。OK， 而包括埋起铁路啦，同埋营运方便信号系统啊，电力供应。如果佢喺監管嘅角色，發覺原來全世界有啲地方有啲新嘅科技，可以減少呢個大延誤嗰個復修嘅時間，咁佢應該就去搵啲資料咧，就話俾個局長聽，喂，你下次董事會你提提啊，係咪港鐵都應該去考慮係時候換呢啲咁嘅新系統咧？咁要幾錢咧？咁佢有冇咁嘅錢去換咧？系嘛？小股东又批唔批咧？咁你明白？因为而家港铁呢间公司系一间上市公司，佢最紧要就维持盈利同埋维持股价啊嘛。咁样样嘢理论上啊，未用到最后佢都唔会换噶。系咪安全嗰啲嘢？我信佢一定会，但系好多嘢唔系安全啊嘛。嗰啲大盐嗰啲同安全无关噶。 所以需要成立一个咁样嘅监管嘅机构组织。 举个例子咯，你景祥兄，你而家可能仲系用紧 iPhone 6嘅，但系 iPhone 而家出到几啦？咁都对你嚟讲，你只机又唔烂，你做咩要换啫？咁但系新嗰啲模式，可能有好多 function， 你今日系好需要用，可以好帮助你生活得好啲噶嘛？咁系咪一定要等到你只 iPhone 6跪低啦，先至换新嘅咧？咁因为而家系涉及社会嘅。整体分秒必争的一个环境嘛，咁我可以提出嚟咯。但如果你个港铁自己做咧，佢自己都过唔到自己个关，咁呢啲嘢要钱噶，系咪？咁佢做咩嘢自己又要去无时无端，又要搞啲新投资，因为对佢嚟讲咧，缩短 大延的修復時間呢又不會令到他可以加票價、 嗯、 又不會令到他可以賺多些錢，玩下手呢就做賺少了錢先，是不是？那他為什麼做呢？他沒有誘因做的、 嗯、 那政府作為監管的角色就要求他符合社會的期望，是不是？那個期望不是只是錢、嗯、賺錢蝕錢嘛、 嗯、 延誤那些都有的、 嗯， 我哋而家每次大型嘅扣幾百萬，幾百萬真係濕濕碎啦！對港鐵嚟講， 係今次裏邊咧，同阿神亦都有一個議題，啲人講咧，關於政府用呢個委託協議嘅方式咧，就令到即係港鐵咧嗰、那個營運或者做呢個工程上咧，就變咗係即係希望只係追求一個效益，就冇顧及到整體好多其他嘅問題。呢、這個委託協議呢方面，你覺得係咪成為今次裏邊其中一個都要研究嘅一個話題？ 唔使研究啊！我其實係。18年底19年初已经说第一要成立铁路拓展处，第二要作石屎先查出个真相。咁跟住第三呢、嗯、就是你啱啱而家讲呢样嘢啦。 嗯。即係要做嘅委托协议呢个议题。 唔係你係话委托协议 要检讨。 唔可以再发生。唔係唔使检讨啊。 OK, 寿终正寝啊。 嗯。是吗？即是你觉得今次里面是主要因为这样的形式。 协议本身是一个很理念矛盾的一样东西来的。 嗯、 OK? 嗯。 政府出钱，港铁呢就不用什么飞的，他只是管理项目的、嗯。OK? 迟了就政府拿钱。 嗯。 那港铁呢即是我不是说他刻意去拖慢或者、 嗯、 怠慢啦、 啊。 嗯。那他怎么会说关注到等同佢自己一个项目涉及佢。 好啊，咁啊，时间都系差唔多啦，田北辰，唔该晒你先啦。咁啱同你倾咧就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嘅，咁啊好多谢佢意见，因为我哋咧仲有一个抗疫嘅特辑咧，想大家收听嘅。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说错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 一开始觉得冇乜嘢嘅，应该完啦，即系两三月就可以翻学啊嘛。 因应疫情，中小学、幼稚园同特殊学校农历新年假期延长两个星期。 之后越停课越开心咯，越少活动会揾上你嚟负责噶嘛，可以有多啲时间专心温习咯。我系 Toby， 我系个中五级嘅学生。 即系我哋自己有好多课外活动啊，有参加啲咩比赛啊，到后期已经 cancel 嘅。 中小学同幼稚园复课无期，依家延至另行公告。 最后一年啊嘛，今年连个 sports day 都冇埋，个心情都有啲失落嘅咁样咯。我系 Hebe 啦，咁我就系中五学生嚟嘅。 我系罗老师，我系 Hebe 同 Toby 嘅老师，系通识科嘅老师嚟噶。 停课期间其实系比唔停课更辛苦，担心中六嗰班同学仔死啦，未考毕业试，咁就又要催啦。低年班嗰啲咧就屋企上堂，即系嗰个上网嘅问题系好大。 咦，而家应该29键喺齐嘅。 你个 WiFi 有啲问 题。系啦，应该 系。你而家系点样开麦噶？ 跟住个样咪咧地啊，啲声又喺度窒下窒下咁样。 定格咗。 我而家喺学校咧用 LAN 线上网咧，就绝对唔会有叻机。 定格 咗。就好多丑态出咗嚟咯。好认真咁样计计下数，跟住就唔知边个不速之客咁样开咗个麦，全班都听到佢闹人。 我上堂啊， 咁样咯。 系因为我细佬冲过嚟嗨到我个 unmute 啊！边个同学？咁啊俾我望到，咦佢移动紧嘅，点解？啊你屋企咁靓嘅咧，点解？你可以喺商场度做小测嘅咩？咁好坦白话俾你听， 老师你太早嗌我起身啦，我食紧早餐。 哦、啊，咁你喺边度食早餐？ 我喺茶餐厅食早餐。嗯 中五的下学期呢要操练的了已经是，但是现在的情况没得这样操练。 其实现在都有派一些 pass paper 我们自己做的，都是自限时去做回。 派 pass paper 它目的是代功课，我觉得有点浪费，感受不到我临场应试的感觉。 教育局亦都公布复课安排，中三至中五最先在5月27号复课。 哎，冇得歇啦，要翻嚟啦，冇得继续自由咁样自己编一个 agenda 出嚟咁样咯。 真系都学期尾啦，惊咧好多嘢做啦，咩 IES 啊、SBA 啊嗰啲啦。 自己想见到嘅就系成班同学咁样喺度吵吵闹闹，开开心心嘅。 教育局公布话、哎、我哋复课啦，咁你个心情系踏实啦，你终于觉得好啦，我可以数 schedule 啦，我到咗几多星期，我要 make sure 要做到几多嘢。好浪漫地就系见到大家齐齐整整咯，万大事有生啊！你欠功课个量欠到 100% 都冇所谓，你要出现，咁诶让老师安心，咁呢个系紧要嘅。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事。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陈家宏、梁家乐制作，编导萧乐文，监制林家瑜。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提一提大家，部分地区咧系落紧雨噶，路面湿滑，请你加倍注意驾驶安全。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接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都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底嗰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九龙货仓嗰段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当中阿里啦，咁其实已经系即系个市值名件啦，都已经系超过即系好多嘅股份，包括腾讯。咁其实佢纳入蓝筹股咧，都系迟早嘅事嚟嘅。 对于今次恒指季检，市场对于被纳入或者剔出恒指嘅股份意见有分歧。陈正森相信今次季检或者会有机会纳入内地体育用品股安踏，剔出食品股旺旺同埋综合企业太古。另外亦都有分析估计，阿里健康会被纳入蓝筹，但陈正森相信要待阿里巴巴染蓝之后先至会有机会。另有市场意见预计安踏同埋中国燃气今次或者会染蓝，同时有本地地产股被剔出恒指。恒生指数上次成分股变动已经系去年三月，当时系由创科实业取代华润电力，之后几次季检都冇变化。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4,180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系1,035亿3,000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升紧174点，做紧24,243点，成交4,000几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29.6跌个四，美团点评118.1升6.1，阿里巴巴196.3跌3.4，中国平安78.1毫半跌5.5，小米集团11.82升1.8，友邦保险68.5跌1蚊，盈富基金24.35跌1毫，利丰1.24升3仙，中芯国际17.18升4仙，香港交易所254.6升3蚊。五大升幅股份：帝国集团、环球控股、南大苏富特、泰林科建、HMVOD 视频、中天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盛源控股、荣辉控股、克里斯丁、庄王集团公司、伟俊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04，瑞士法郎0.97，加元1.403。人民幣7.094，英磅對美元1.23，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4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3。港金收報15,72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03.03美元，賣出價1,704.88美元。港匯指數108.7，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而是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係尊重一國兩制，係行翻正路。 或許香港有這樣那樣嘅缺點，但係仍係一個容許百花齊放、自由發展嘅家園。 面對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樣可以撐得過。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評論員袁美昌。 新闻翻嚟咧，自由峰会继续同大家倾咧关于沙中线红磡站嘅报告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袁黎昌喺现场啊，袁黎昌你好。 终于翻嚟啊，陈景祥你好。 係啊，我哋咧就啱傾緊咧，就係關於沙中線紅磡站嘅報告啦。咁啊，關於個報告咧，就我哋就喺開始嘅時候咧，就分別訪問咗一位即係土木工程師啦，亦都有位議員啦，田北辰咧就講咗關於今次報告裏邊咧，就有關各方嘅責任啦，同埋大家都有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嘅，就話到底咧呢個結構係咪安全咧嚇呢樣嘢咧？其實咁呢個尤其是對一般嘅即係市民嚟講咧，最關心呢樣嘢，因為報告其實都複雜嘅，因為牽涉到唔同嘅持份者啦，或者有政府亦都有港鐵咁。咁到底個責任係點樣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啦。最重要咧，而家委員會話個報告話俾你聽咧，就話個結構係安全嘅。咁到底係咪真係咁咧？咁同埋到底再睇深入啲咧，對於成件事裏邊咧，各方到底係犯咗啲咩錯誤咧，或者要承擔咩責任咧？咁我哋咧就歡迎大家可以打嚟點打嚟。自由風咧1872311咧，同我哋講下你嘅意見或者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哋就接通咗咧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咧，同我哋傾下關於呢個沙中線報告嘅問題嘅話。金澤培。 你好，警 長 李 昌， 你哋好。 你好，你好。 係啊，你好啊，我哋啱頭先節目咧一路就講翻關於今次呢個報告啦。咁今次報告裏邊咧，就港鐵都係其中一個主角嚟嘅嚇。咁報告裏邊咧就講咧就佢嘅寫法咧就話咧，就係咧需要對個管理同埋監察系統出現嚴重失誤咧負責嘅。咁好啦，金澤培你自己而家係即係港鐵嘅行政總裁啦。咁你睇完呢個報告之後咧，你覺得港鐵應該有啲咩嘢要做啊？ 咁或者我多謝，我先講一講咧。實在我哋個報告調查委員會嘅報告裏邊咧，佢哋係確認咗。紅磡站咧喺完成咗適當措施之後咧，個結構咧係安全嘅，亦都符合預定用途。咁英文叫 fit for purpose 啦。咁實在佢哋咧係參考咗多位專家證人嘅意見，亦啲專家咧亦都係通過深入嘅辯證，睇咗顧問公司嘅詳細嘅分析而達到呢個意見嘅。咁喺呢個確認咗紅磡站嘅基礎。上面呢實在而家我哋主要嘅目標呢係全力推進呢個沙中線項目嘅工作。我哋調查委員會當然亦都指出啦，過去我哋喺地盤管理方面呢實在係有不足嘅地方。我哋亦都喺佢哋嘅中期報告調查委員會中期嘅報告嘅建議，同埋我哋自己董事會做咗 review， 做咗檢討之後嘅建議，喺呢啲建議上面咧，我哋過去嗰年幾兩年咧，已經係做緊做咗好多改善嘅工作，包括咗喺加強咗地盤管理，嚴格要求承辦商要跟從作業規範，我哋有引進咗數碼化技術嚟管理地盤、管理項目嘅流程，亦都係更加有效咁樣保存咗工序嘅資料等等。我哋相信咧，通過呢啲改善嘅工作咧，我哋可以更加有效嘅推進我哋沙中線嘅項目，同埋將來嘅鐵路嘅項目，亦都希望咧可以俾到公眾咧有信心。 金澤培，我想問翻你頭先講到咧，即係關於個結構仍然安全呢樣嘢啦。咁呢個咧喺我即係節目一開始時候一路傾咧，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探討嘅話題嚟嘅。咁但係呢個結構安全咧，其實係個前提，你要做翻啲加固工程係咪咧？ 係實在咧，我哋如果你睇翻個調查報告咧，實在話幾位嘅專家證人咧，都對呢個結構嘅安全嘅程度啊，或者個水平咧，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嘅。但係佢哋所有專家，我係講緊所有專家都同意嘅咧，就係當呢啲適當措施做完之後咧，佢係令到個結構咧係更加穩固，所以佢就可以結論咧就係安全同埋適合作預定用途。 即係話簡單講，即係話你哋係需要做呢個加固工程嘅。 啲專家有唔同嘅意見，但係佢哋嘅同意，大家都同意嘅咧，就話做完呢個措施之後咧，係一定安全，係更加穩固。 佢哋而家做呢个关谷工程的话，系对成个工程嘅进度或者个站嗰啲启用咧，成条线嘅启用有冇影响啊？喺日程上， 实在咧，我哋预计咧系因为我哋之前已经开始咗做呢个加固工程嘅或者适当措施嘅设计啦，同埋政府嘅审批，而且咧一路喺度做紧，咁所以咧大概要个零两个月之后咧，我哋已经可以全部完成呢啲适当措施噶啦。 嗱，而家咧我哋一路倾紧咧，即系寻日喺立法会咧都听到好多议员啦吓，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即系人士咧都提出意见咧，即系话到底嗰个责任啊嗰个问题嘅。咁啊，其中提到一个比较具体啲咧，就系因为今次即系港铁咧系都承担呢个项目咧，系会有收到啲管理费嘅报酬嘅， 约莫七亿。 系啊，咁啊就嗱呢个里边咧都有人觉得即系话到底系咪需要继续俾咧咁？咁你哋喺呢个问题上，你哋而家有冇咩睇法？港铁自己 实在咧，我哋啲项目管理费咧系我哋实际嘅支出嚟嘅，系我哋要当然要人手啦，要其他嘅支援嘅支出，嚟俾我哋可以做到，可以管理到呢啲工程，而我哋亦都咧额外预留咗20亿咧，系跟进呢啲譬如适当措施啊，所有延嘅索偿啊等等。咁我哋咧係額外咧係由港鐵支出咗20亿嘅。 咁除咗呢啲錢之外咧，即係我哋而家再睇翻成個工程啦。即係今次裏面咧，其實即係都報告裏面都指出咗好多問題嘅，即係包括咗即係頭先都有提過啦，即係關於即係監察啲分判商嗰啲工作啊、程序啊、流程啊等等嗰啲咁。咁喺今次裏面咧，嗱，金澤培你係即係負責做港鐵嘅呢個即係負責人啦。咁你睇翻曬成個過程咧，你哋覺得即係未來裏面咧，港鐵會有翻啲咩嘅措施或者一個系統或者成個架构上啊，会唔会有啲咩要做咧？确保翻俾公众有个信心，即系觉得你哋成个施工又好，或者成个对啲大型工程管理好咧，系能够做到一个恰当嘅，即系向呢个公众能够有交代一个咁样嘅做法咧。 系，我哋实在睇翻咧，调查委员会亦都系睇到啦。我哋喺红磡站嗰、那个工程地盘嘅管理咧，实在系有不足嘅地方嘅。咁我哋頭先提到嘅，我哋喺過去嗰年嘅兩年啊，再加埋今次呢一啲嘅建議，我哋都會係全盤嘅落實。咁通過呢啲改進咧，喺各方面都有嘅，包括咗我哋喺現場嘅管理啦，我哋點樣去監督啲承辦商嘅作業嘅情況啦，同埋點樣係跟住規矩去做啦。另外，我哋亦都通過數碼化技術咧，將地盤嘅管理嘅流程啊、文件啊等等咧，係能夠更加嘅透明化，即係話咧變咗我哋要跟進所有嘅工作嘅時候咧，係會更加清晰，係會令到啲文件咧，亦都係可以保存全部嘅保存，咁令到我哋成個過程咧係更加緊湊咁樣去管理。我哋相信咧，通過所有呢啲嘅改善咧，我哋嘅項目管理咧係會做得更好嘅。 係咁，總裁今後其實港鐵同禮頓嘅關係會係點咧？因為如果可能，政府如果真係冇禁止佢係參與未來嗰啲工程嘅，但未來可能應該有七條鐵路都會有工程，咁你哋會唔會用佢咧？你同佢嘅關係會係點咧？ 當然啦，政府有一個發牌嘅機制，要有牌嘅承辦商咧先至可以投標。咁我哋所有嘅工程咧，我哋嘅招標咧都係根據我哋叫WTO 即係世界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嘅標準嚟招標。咁我哋當然亦都我哋喺審標嘅過程裏面咧，亦都會考慮承辦商過去嘅表現嘅。 其實喺個發展內咧，就係我哋都睇到咧，這個報告書裏邊都建議咧成立一個新嘅架構嘅，即係依個鐵路處啦，即係或者暫時叫做咁啊。對於譬如話地鐵嚟講咧，你會點樣睇依個機構咧？嗱，即係大家而家講緊咧，就會可能係成為一個監管啦、監察啦，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制衡一個咁嘅機構嘅。咁你哋對依方面咧，政府會成立呢個咁嘅新嘅組織啦，對你嚟講，你哋會有啲咩回應啊？對依件事？ 實在咧，我哋係完全我哋一向以來咧都係配合政府監督我哋嘅工作。咁如果政府有佢覺得有其他更加有效嘅方法，我哋係會全面配合嘅。 即係你哋覺得都即係如果有呢個機構嘅話，你哋願意配合 即係未來的工作上 是 一個咁樣嘅監管嘅機構。 係，我哋一定會。 嗯，另外亦都有一個講法咧，講翻即係今次即係政府講緊即係成個工程咧，用一個委託協議嘅方式啦。咁好多人都覺得咧，即係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今次咧成個過程裏面出咗好多問題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呢種委託協議嘅方式咧，喺你嚟講咧，未來係咪需要檢討或者甚至係唔用呢咁嘅方式？用翻以往即係原有嘅，即係由政府同你哋嗰個合作嘅關係會好啲咧？ 實在如果我哋睇翻香港新鐵路嘅建造咧，實在都有好幾種嘅模式。咁當然委託協議係一個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政府嘅投資，建成之後咧，我哋會同政府租用嚟營運。另外一個模式當然就係由港鐵直接投資，咁即係無論使多使少，遲咗有損失嗰啲都係由港鐵自己直接負責。咁當然咧，但係建成之後咧，呢個就係港鐵嘅資產。咁當然啦，無論我哋係做乜嘢嘅用乜嘢形式嚟做呢啲鐵路嘅項目，我哋都係希望能夠做到最好，而同時營運嘅時候，亦都希望可以做到最好，服務我哋香港市民。 我哋喺開始嘅時候咧，同一啲工程界嘅等等，即係呢啲嘉賓傾過咧，佢哋覺得咧，即係今次裏邊咧，除咗即係港鐵即係整體做一個機構咧，即係話要承擔責任之外咧，其實喺一啲譬如負責呢個工程嘅一啲員工嘅方面啊，即係每一個級別嘅，可能即係都要做一個檢討嘅，即係到底點解呢次裏邊咧咁多出現咗一啲疏忽啊，或者工序啊、監管嘅機制上面執行得唔好嘅咁。咁喺嗰間港鐵內部嚟講咧，你自己點樣面對呢個訴求咧，即係外邊有要求，即係你哋喺內部嘅管理文化又好，員工嘅其他級別要承擔咩責任又好，都要做一個檢討。你哋有冇打算咁做啊？其實， 實在先講個程序方面啦。咁我哋頭先提到啦，我哋喺我哋嘅程序方面有改善，特別係我哋用到技術，我哋希望要利用科技咧，係幫助我哋無論做邊一個過程裏邊咧。都是更加的透明，更加容易咧，係追蹤到件事做到邊度，喺邊個完成，喺完成到乜嘢程度等等。咁呢個係先喺個系統喺個安排上邊嘅改善。咁當然啦，個工作好多都係主要咧都係由承辦商做嘅。咁當然如果承辦商係唔根據合約或者唔根據作業守則做佢哋嘅工作，咁我哋當然會根據合約嚟追究啦。 你頭先提到咧，都有問到你，譬如話同呢個禮頓嘅合作嗰樣嘢啦。咁你頭先講咧就即係政府發牌咧，就佢有做啦，唔發牌就冇啦咁。咁你假設咗當而家咁樣情況冇變先啊，佢繼續去做工程嘅，你哋其實會唔會係會繼續同佢合作啊？呢個時可能你哋會選擇，可能要揾另一個即係咁樣嘅服務提供者會穩妥啲咧。 實在喺香港咧，一啲國際。有名而可以做大型呢一類土木啊，或者係地底工程嘅公司咧，係有限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有選擇。咁我哋頭先提到啦，我哋有一個世界標準嘅採購招標嘅方法。咁我哋都會跟從呢個方法咧去做嘅。 咁你會唔會向禮頓追討翻啲損失咧？如果咁？ 我哋就當然我都係同大家一起攞到呢、這個調查報告，咁我哋亦都要詳細再睇呢個調查報告揾到嘅詳細嘅資料。咁當然我哋手上亦都有其他嘅資料。頭先我講到啦，個原則就係、是、如果佢任何嘅承辦商如果冇跟到合約裏面嘅要求或者作業守則去做佢嘅工作，我哋係會追討嘅。 其實有另一個講法咧，金澤培，即係大家覺得咧，即係鐵路嘅運建設咧，近呢幾年香港咧真係好多啊，即係大嘅工程咧，尤其是甚至有啲係跨境啊等等啊咁。咁你咁多嘅鐵路工程一齊去做咧，就牽涉都係當然好多專家、工人啊，甚至監督啊，流程一定要保證到啦，即係先至唔會出差錯咁。咁你自己而家睇翻咧，其實會唔會係我哋個鐵路嘅發展咧，即係真係個項目真係好多？即係你其實由鐵路公司，即係由港鐵而家去做咧，其實喺咁多工程里面咧，可能系嗰个工作量或者个要求咧，一时之间啊，即系摆喺你嗰度系太多，咁你其实系可能有啲系根本系兼顾唔到嘅，系咪其实有咁嘅现象导致即系当时呢个红磡站呢件事会出现咗啫？ 实在铁路工程咧系你系啱嘅，系需要好多专才去做，即系无论系顾问啊、工程师啊。 建築嘅管理啊，喺現場嘅管理啊，督導啊，甚至工人特殊嘅工作嘅工人等等，都係需要大量嘅。咁實在好明顯見到第一個會明顯見到嘅效果，如果當太多個工程一起做嘅時候咧，個價格會飆升。咁所以咧，我哋當然就係希望咧個工作量咧係可以比較平穩。咁我哋亦都咧可以為香港長遠咁樣發展一批呢個鐵路工程嘅專才。 嗯，其實今次裏面咧經過呢、這個發生咁多事啦，咁調查報告亦都出咗啦。你自己覺得港鐵應該要吸收啲乜嘢嘅經驗教訓？ 實在今次這個事件咧，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好深刻嘅教訓。咁當然我哋亦都頭先提到啦，通過調查委員會或者做我哋董事會嘅檢討咧，我哋有好多嘅改善嘅工作，包括喺我哋嘅管理嘅方法、管理嘅流程、科技嘅應用、現場嘅監督等等，喺各個方面咧，我哋都做咗改善。我相信咧，呢啲嘅改善咧，會對我哋將來做新嘅鐵路咧係有幫助嘅。 好啦，咁啊，唔該曬先啊，咁啊，暫時傾到呢度先啊。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嘅。咁我哋依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公布咗咧就係有關呢個沙中線嘅調查報告嘅。咁啊，袁麗昌，你覺得即係如果政府成立一個新嘅鐵路局咧，有冇用啦？ 其實都令人擔心嘅，因為今次其實就住個調查報告啦，都話其實運房局局長陳帆又係運房局局長，咁又係港鐵嘅非執行董事，咁我相信嚟緊第時鐵路處或者局咁樣，佢都有好多咁嘅雙重身份嘅人。其實最後你整一嚿嘢出嚟，佢可能專責做呢樣嘢，但係實質上個身份可能冇乜點變都未定。 咁今次裏面咧就即係運房局都係俾人哋追究嘅一個啦嚇。咁其中立法會議員石禮謙咧就要求咗陳帆下台添啊。咁睇嚟事件仲有下文嘅，咁自由風我哋傾到嚟先啦，大家先聽下新聞啊，翻嚟再傾。 傳播鏈一直存在，要盡快揾出隱形傳播鏈或者係隱形病人。做法包括大幅倍增病毒測試數量，去到每日7000個，主動檢測高風險和社交接觸較多的人，例如是院舍工友和零售業從業員等。社工呂志恆早前就監警會審視反修例事件提出司法覆核敗訴，他決定不上訴，等監警會公布報告之後再決定行動。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說会尽快公布全面审视报告，并透露超过200页的报告已经定稿，涵盖去年6月9号至今年3月初的事件，针对721、831等事件会有特别篇幅。至于能否找出真相，他说会尽可能将收集的事实讲出来，但他不是上帝，没有一个凡人可以讲出所有真相，报告也不会触及个别警务人员有没有失职。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热带风暴黄蜂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7点，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现在松返些少，龙尾排到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龙尾去到鲤鱼门道回旋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都几长，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喺康华苑。观塘道近裕民坊车多挤塞，龙尾上二道；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噶，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二道，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村一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呢段多车噶，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介乎入境事务学院至到小榄呢段咧车多繁忙。要留意啦，港珠澳大桥咧因为有强风嘅缘故，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降至每小时60公里，而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How do we say 抵死 in English? 有听众问萧叔叔，咁佢咧就讲明咧，就唔系讲即系啊，你应有此报嗰个抵死，系咪？如果应有此报咧，我哋可以话 serves you right 啊 ，serve 啦，跟住咧 you right 就系啊，你应得嘅东西。咁佢所讲嘅抵死就系类似好精警啊、好搞笑嘅嘅说话啦。咁少少諗到嘅形容詞，我哋可以用咧，就係譬如 hilarious 啦 ，that's really hilarious， that's funny。hilarious 就係 hilarious， 就非常之有趣咁嘅意思啦，非常之搞笑啦。咁我哋亦都可以話咧 ，really cracks me up，cracks me up，c r a c k， 跟住咧 me up，ok、okay? 就係咧啊，令到我咧大笑不止咁嘅意思。咁但我頭先講嘅形容詞咧，都只係即係非常有趣、非常搞笑，但就冇咗嗰個好精警嘅意思。如果好精警咧，我哋可以話 it's really spot on， spot on， s p o t， 跟住 o n， spot on， that's spot on， 就係咧啊，非常到肉咁嘅意思。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風回嚟咯，你會開另一個新嘅話題咧，就講下關於個疫情嘅袁利昌。咁我其實咧就今日即係一個新嘅，即係唔好話新嘅安排，重新咧就係袁利昌可以咧坐喺個直播室咧同我哋傾偈。咁原因咧都係因為疫情咧就放緩咗嘛嚇。咁我諗好多措施咧，好多措施咧其實都開始咧鬆翻啲咁。咁但係剛剛就喺咁嘅時候咧，就我哋又會發生咗一宗咧就係本地嘅確診個案啊。咁係尋日嘅，咁尋日咧就多咗一宗咧新增嘅確診個案啦。 咁令到我哋連續23日零本地感染記錄咧就斷纜啊！咁講到依度咧，好多群組大家聯絡咧都覺得好傷心啊！即係諗住捱都到23日都差唔多啦咁。咁啊確診嘅就一位66歲嘅女病人啦。咁啊今日咧佢5歲嘅孫女咧就亦都係確診咗咁，即係換言之咧喺依兩日之間咧就多咗兩宗咧就係本地嘅確診個案啦。咁咧就結果咧就出現咗好多大家嘅擔心啦。咁到好多時好多譬如話場所嘅放寬咗啦，好多限制令嘅放寬咗啦，咁同埋甚至就係復課啊，咁等等方面會唔會繼續落去咧？似乎大家都好擔心啊，袁長。 係。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都唔止香港啦。你南韓其實本來你哋都見到控制得唔錯嘅，但係離太遠嗰度嗰啲酒吧夜店就出咗事啦。其實今日都有消息就話武漢成個城市都要重新再驗過。咁有啲人就可能當係笑一下大陸咁，話可能係之前啲 test 做得唔好，所以先要咁做。但係但實在嘅就係其實你全個城市所有人都驗曬先至係最安全嘅。因為我見我哋其實譬如好似係新加坡咁，佢就係漏咗啲即係外勞海外嘅工人，跟住令到佢由一個都喺亞洲即係抗疫嘅成績幾好，變咗做全個東南亞最嚴重嘅國家。所以而家其實今日譬如袁國勇都講咗，其實本港個測試嘅數量其實係好少，係過分嚟少。我哋根本就冇經歷過嗰個要大量測試，要睇下究竟成個區域嘅人係有冇感染到。因為譬如呢個66歲呢位女士嘅例子咧，其實都係話要四日先得到個結果。咁如果比較理想啲嘅就係其實應該成個梨木樹村嘅嗰一座第五座，其實至少所有住户都要接受呢個病毒檢查嘅。但我哋其實香港嗰個病毒檢查嗰個 capacity 嗰個可以做到嘅量，其實就好少啦。咁所以袁國勇都會話，其實最理想係每日驗到7500個，即係話全港每1000人就會驗一人。但係而家就話其實3月至5月其實嗰個已經鋭減過曾經從每日平均1000個樣本鋭減到200個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根本就唔知道我哋個社區嗰啲隱形嘅群組啊，或者隱形嘅傳播鏈存唔存在嘅。如果真係要咁做，我哋真係要更大規模咁去檢測我哋香港嘅市民。 係啊，因為你講到檢測咧，頭先講到武漢咧，即係內地公布咧，就係武漢打算係全個城啊，即係有成千幾人啦，佢千幾萬啦，咁啊都打算咧，希望做曬所有嘅測試嘅。因為測試咧，大家覺得咧，其中一個即係幾好嘅預防啦，盡快知道咗會唔會有隱形嘅病人咧咁。咁好啦，咁我哋到底呢個23日咧，即係斷纜啊，呢個咁樣嘅打擊啊，即係對我哋好多人嚟講，即係一個打擊啊！我哋已經守咁耐啦，咁啊到底對其他各方面嘅香港嘅一啲社會嘅正常運作有冇影響咧？咁我哋就請嚟咗一位咧，就係醫學界嘅朋友咧，同我哋傾一傾噶。咁啊，就係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我啱啱講開咧，就係呢個經過咗廿幾日啦，咁我咧就終於又出現翻有兩宗咧本地嘅個案嘅。咁啊，梁子超話，你覺得即係而家咁嘅形勢咧，我哋已經放鬆咗嗰啲安排咧，係應該繼續啊？有陣時係咪需要檢討啊？ 嗱，我谂呢个疫呢、这个新冠肺炎咧，其实有两个特征咧。其实一个咧就系话嗰个隐性嘅传播，第二个咧就系家庭嘅群集。咁呢两个个案咧，其实就显示咗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呢啲都系喺个预期之内。而家反为要睇嘅，即系话咧，第一样嘢就话，因为喺呢一个其中一个嗰个66岁嘅病人咧。佢嗰個病毒量係相對高嘅，咁究竟佢會唔會喺嗰、那個社區入面咧產生一個群集性一個嘅傳播咧？咁呢個我哋都要做，即係話嗰個地方嘅篩檢，我哋先知啦。咁而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都要睇緊嚟緊嗰，譬如話七日到啦。咁究竟個社區會唔會再發現到其他啲唔知道傳播源嘅個本地感染個案咧？咁然後先至評估到究竟嗰個情況點嘅？咁其實因為呢個病咁多隱性傳播咧，就算你連續28日見唔到有個案咧，你都唔敢話佢個隱性傳播一定冇嘅。咁但當然啦，你話係想測試嘅，咁我哋冇能力，亦都冇需要要做實700万人嘅。咁你都係要集中邊啲有啲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人做啦。咁就始終都係要咁做啦，因為武漢市嘅當然就佢哋有個即係諗住做曬咁多嘅人口啦。 咁但係究竟係咪真係話有咁嘅需要，同埋能夠即係話做得係有個結果出嚟咧？咁呢樣嘢我諗都睇人哋做成點先啦。而家喺呢個階段，我諗都係。是太早講，因為你譬如我哋而家度仲有六個病人入面都係陰性嘅，即係話佢個家屬接觸係陰性嘅，但係有病徵喎，但係陰性嘅。咁你究竟個測試係咪一定唔會係係咪所有病人都揾到出嚟咧？係咪同所以做到？係咪咁變咗？如果你冇個風險因素做嗰陣時候入面咧，其實入面我哋嘅資源入面都要妥善利用啦。咁我始終覺得就話。要做嘅，一定要做嘅。而家就係話佢呢個高病毒嘅病質量嘅病人，佢去過嘅地方，咁嗰啲地方入面咧，如果你派得到嗰啲檢測嗰啲，就當然做嗰批先啦。派唔到嘅，如果嗰啲地方有啲人係冇即係納入入面，但佢都去過同一個地方，如果佢自己有病徵嘅，都早少少去私家醫生度做檢測，能夠即係盡早知道嗰度會唔會有一個小型嘅本地爆發，或者係會唔會係早期已經將我呢啲咁嘅傳播咧，將佢截斷佢咧，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因為病毒量係異常地高，咁變咗呢個都要小心啲啦。嗰、那個就我諗係要做啦。 係，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60有兩宗咧，即係新嘅本地個案啦。咁大家如果想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啦，同我哋傾下咁。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嘅咧就係梁子超，就係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主席嘅。咁梁子超，你一路講開咧，就關於測試嗰啲問題啦。咁如果即係按照你講，雖然冇辦法可以全部做曬啦，咁係咪要增加多啲嗰個測試個數目？始終都係對嗰個安全性或者即係防止佢擴散係有幫助 嘅。我諗呢個世界咧，做嘅嘢就一定可以做到做多做多啲，但你做多啲得嚟，都係要你要有一個所謂目。标嘅群组，同埋你想个目标，你想我嚟做嗰样嘢系唔系话净系量嘅问题？即系我想做七千几个嘅，我点解要做咗七千几个？我目的系点咧？我点评估即系我做完出嚟嗰个结果咧？咁呢啲嘢我哋都要考虑啦。咁譬如话佢今次嘅有啲佢系扩展嘅群组咧，我觉得系值得嘅。譬如话你系一啲嘅机场嘅机组，即系话嘅人员咧，因为我哋事实上。每日都仲有成幾百個至到一千個人喺疫區翻嚟，咁變咗個機組人員咧，佢相對風險高嘅。咁我哋去做一做，去睇睇個情況點，亦決定即係話你個地勤咧嗰部分機場嗰啲，我哋睇睇個情況。呢樣嘢係可以係能力做到，亦都可能會評估到情況 就值得做啦，或者需要做啦。喺嗰度就 係啦。而你反為係邊啲嗱？我哋而家嗰個同呢個個案直接有關嘅去過地方嗰啲嘅。嗰啲係值得做嘅，因為佢個病毒量高。如果真係有一個本地嘅爆發嗰陣時候，雖然未必可能好似韓國嗰啲酒吧個群組咁樣，但係都係一個風險所在。咁變咗嗰啲我哋去做嘅，我呢樣我係絕對理解。咁同埋你嘅醫院入面啊，高危地方入院嘅嗰啲病人，譬如入去一啲，譬如話喺啲院舍其他地方。就入到啲醫院嘅病人入面咧，佢哋做一啲篩檢啊，有任何傷風感冒去做篩檢咧，嗰、那個都係絕對需要嘅。點解咧？因為嗰啲係如果有個源頭喺嗰度出現咧，你會令到嗰個爆發係會控制唔到，咁我哋一定做啦。 但係好多人關心咧，阿梁子超話，好多人關心咧，就係話，因為我哋而家有啲措施都開，即係開始咗啟動咧，就係、假設因為係廿幾日咧，就係冇乜。症啦嘛，即系我哋假设，即系希望件事一路都会淡化噶啦。咁突然间咧就好快又出现翻有两宗症啦。咁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就话，其实而家现有咗做咗呢啲放松嘅措施咧，系需唔需要再收紧翻？因为成日应该可以继续俾佢运作嘅。喺呢方面，你觉得即系政府或者系你自己嘅意见咧，觉得有冇一啲措施系需要行翻转头修订或者收翻紧啲咧？因为有呢啲新症出现咗。 嗱，喺香港我哋控制个疫情咧。從來都唔係淨係靠政府嗰啲嘅僅有一啲嘅所謂啲社交距離嘅設施嘅、如果嗰啲個設施能夠有效控制個社區嘅隱性傳播咧，歐洲同埋美國、紐約市就唔使封城都控制唔到啦。咁、其實我哋主要都係靠我哋本身一個市民自發嘅，盡量減少啲一啲不必要嘅社交接觸啦，就留喺屋企啦。同埋出去嘅地方，就係人多地方，定係戴口罩同埋注意手部清潔。呢、這個係 防止我哋社區傳播嗰個重中之重。雖然最近大家有啲抗疫疲勞，但都係收拾心情咧。喺呢方面，我諗係反為係重中之重。而你話嗰啲其他嘅措施，究竟佢幾時係撤銷嗰啲咧？因為嗰啲措施咧，其實三月之後入面，因為我哋有啲酒店、有啲酒吧嘅群組爆發、卡拉 OK 爆發，而入面嗰個酒吧群組最大問題咧，就同韓國差唔多，牽涉到呢啲唔淨止啲我哋揾到嘅，即係嗰啲嘅員工，仲有啲酒客可能周圍走嘅咧。如果我哋唔停嗰啲酒吧咧，係驚佢引致一個重大型嘅傳播咁解嘅。如果淨係靠嗰啲措施咧，係不足以去阻截我哋個社區嗰個即隱性嘅傳播，所以變咗嗰啲措施入面咧，既然我哋都唔需要朝令夕改，睇多七日，睇下實際上社區情況點，然後再決定點做。 所以唔需要收緊翻嘅，即係你覺得嗰啲。即係已經做咗嘅， 根本上從來都唔係一個主導我嚟控制社區傳播嘅有效方法。咁變咗入面咧，我哋其實就唔需要太緊張。反為當然咧，復課係一個本身我哋要考慮，但因為復課係一定要揾時間嚟到預備，所以如果而家冇一個明顯一個危急嘅信號嗰時候咧，我哋就唔應該立刻，譬如喺呢段時間就叫停曬所有嘢，因為永遠都復唔到課。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個隱性傳播，無論我哋見唔見到都好咧，你都相信係會存在嘅。點解我哋香港每日仲有成幾百個至一千個喺唔同疫區翻嚟嘅？就算我哋而家用緊啲家居檢疫，做到99.9%啊，一千個走漏一個，我哋仍然有機會有人流入我哋社區度。咁如果你有人可以流入你社區度，點解你個社區傳隱性傳播都會斷咧？係唔會斷噶嘛？咁變咗入邊咧？其實大家都有一個持久戰嗰個嘅心理，又同埋一樣嘢咧，我哋希望即係話我哋做個即係話喺啲疫區翻嚟嘅檢疫安排咧，希望係再做好少少。如果唔係咧，我哋永遠都係話等到咁上下就係斷纜嘅。 係，我哋今日我而家見到咧，就社區再有咗兩宗新症出現咗啦，咁啊都未算係多嘅，同埋咧即係我諗阿梁子超你嘅意見都係話咧，即係其實唔係話即係真係即刻要需要剎停好多嘢啦。咁但係咧，我哋話咧，如果你要再觀察。即係睇睇咧個情況會唔會惡化先？咁呢個觀察應該要觀察幾耐咧？同埋個指標，我哋話點樣睇到咩情況之下，就可能會覺得呢個疫情又翻翻嚟啦咁。咁我哋應該點樣觀察法，或者觀察幾耐咧？ 你觀察第一樣嘢就佢有冇引起一個群組爆發，令到我哋嗰個傳統嗰個追蹤係會失效嘅。嗱，如果佢家庭入邊內部嗰啲。我哋個個都揾到嗰啲咧，問題唔係太大。 即係知道佢邊樣散播啊？ 係啦，你知道。但如果我哋見到去嗰座大廈或者去個街市地方，好多完全唔知道點解嘅，一年發生一啲咁嘅群集式嘅個案咧，咁呢一個係有一個社區擴散嘅第二代嘅問題。咁我哋呢個一定係要小心㗎啦，所以要睇翻佢呢啲咁嘅檢測結果，究竟我哋揾唔揾？我唔係咁揾個源頭，揾唔揾到個源頭唔係影響我哋防疫太多，而係話我哋揾唔揾到有一個繼發式一個社區傳播嘅象徵。如果有一個繼發式嘅一個社區傳播，而我同傳統我哋嘅接觸之中做唔到。揾唔到嘅咧，我哋喺呢個社區啫，佢呢啲人會再去第二個社區噶嘛？咁你變咗嗰樣嘢係一個危險信號啦，咁我哋就要小心啦。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其實嚟緊嗰幾日入邊會睇下咧，我哋究竟會唔會係又會喺啲其他嘅篩檢入邊咧，發現到有啲其他嘅病人入邊係同呢個組別冇關嘅，其他地方出現。因為如果有隱性傳播咧，未必淨係傳呢度嘅，亦都係喺其他地方會出現一啲嘅係有病徵個案俾我哋揾到。我雖然呢啲係冰山一角，但係都反映到我哋社區嗰個傳播嘅力量。咁變咗嗰兩樣嘢咧，嚟緊個禮拜咧都係一個重要嘅觀察期。 係好啊， 我哋睇完啲禮拜數字再決定。 再決定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多謝。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咦？点解同一个口罩戴咁多日嘅？ 呢个系政府免费派俾全港市民嘅同心抗疫口罩，可以清洗重用60次。上网为自己同屋企人登记，邮差就会派递上门啦。 几时截止登记呢？ 喺6月6日或之前，上 qmask.gov.hk 登记就得啦。小学同幼稚园学生迟啲会经学校收到口罩，唔使登记噶。 況，每兩年咧就有一個嘅租金檢討。因應而家呢個經濟情況，咁會唔會係直情暫停今次嘅租金檢討咧？直播室咧就有房協行政總裁陳欣冕。 佢都睇到即係疫情帶嚟嘅經濟啊，或者社會民生嘅變化都快。咁我哋一路即係睇住而家情況，同埋即係希望都市考慮翻有負擔能力，睇到個數據嚟作出一啲合適嘅決定啦嚇。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我哋傾緊咧就係關於咧就係梨木樹村嘅66歲嘅女士咧就係確診咗本地個案咧，亦都傳染埋佢嘅孫女咧，咁啊變咗咧新增咗有2宗嘅本地個案啦。咁嗱，我哋頭先咧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梁子超咧，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啦。咁啊，大家都係講緊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疫情再又好似又翻翻嚟啦。咁啊，到底我哋啲正常嘅活動啊等等咧，係咪應該要繼續咧咁？咁啊，袁利昌，你頭先都提到一啲外國嘅例子啦。咁美國其實呢個爭論更加緊要啊。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即係 Donald Trump 咧，就一路想推復工啊等等啊，咁但係佢嗰啲智囊咧，尤其醫學嗰方面嗰啲顧問啊，全部幾乎可以講都係反對噶，即係佢哋覺得你夾硬即係太過早咁去做嗰樣嘢咧，就似乎就唔應該嘅。咁而家依個咁樣嘅即係控制疫情同呢個恢復正常經濟之間，依個咁樣嘅衝突咧，似乎都會繼續持續落去噶咯。 因為我諗其實就算你見而家喺醫學方面的意見都係話，即係緊完之後就要鬆，鬆完之後就緊，因為我諗其實喺個社會各個層面，特別係經濟嗰方面嗰個對復工嘅要求真係好大，所以我諗但係亦背後亦都有政府好大嘅呼聲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冇辦法嘅。咁但係我諗香港嘅情況就係、是、其實我都頭先都幾同意阿梁志超，即係我哋其實嗰種計法，我哋當初又話28日啊，又點樣點樣。其實我哋知道上個星期我哋都傾到，其實有個漏洞噶嘛，因為我哋就係計本地嘅個案有冇即係如果零個案係28日咁就 OK 啦嘛。但係而家係見到有種即係我哋唔知道呢個66歲嘅女士，佢話冇外遊記錄。咁但係唔知佢喺邊度嚟嘅，即係某程度都可能。係而我哋每日都基本上都會有啲輸入個案咁樣嘅，咁呢個某程度即係都代表住其實係有一個係啦，有一種可能輸入個案同邊啲個案係有一種聯繫嘅，但係我哋唔知道可能係嗰啲可能檢疫完之後出咗嚟啊，定係路程之中啊，定係點樣翻落嚟，所以呢、這個我哋其實係缺乏一個係比較全面嘅辦法去睇呢樣嘢啦。咁我哋。即係，所以我都同意。其實，如果我哋都基本上知道個傳播鏈係點樣，會好多。不過，我諗頭先就係話，政府究竟會唔會可以好有效咁安排到喺梨木樹村係咯，第五座嘅所有住户都檢測，或者佢覺得邊個先係最高危嘅，係大規模咁嘅檢測，呢個係好重要。我唔想政府最後係原來係冇乜點做過嘢。 咁而家睇嚟，即係話好多政府都係想希望盡快嗰個社會回復翻正常啦。咁啊，換言之，亦都係即係大家覺得雖然係有啲風險咧，都值得試一試咧。即係話個社會唔能夠完全停頓喺度咁耐嘅，係咪啊？即係呢個似乎係大家嘅共識啦。依一來你時間太長咧，就即係真係影響咗好多人。我諗嗰個日常生活啦，咁啊經濟更加添啦，即係美國大家知道最新個失業率都去到14.7%啦。即係呢個真係我諗係完全即係好難估，好難想象啊。係嘛？即係 佢美國 Tesla 直情話你個老闆啊，即係你捉我啦！如果你我係咪都要復工㗎啦？係咪都要復產㗎啦？要 係啊！即係嗰樣嘢咁個推動好緊要啦。咁同埋即係好多正常活動，大家知道呢個病情呢、這個疫情好似基本上好難話完全消失嘅。咁啊，到底呢方面嗰個掙扎會係點樣咧？咁我諗我哋咧會自由風會繼續留意同大家傾下呢個疫情嘅問題啦。咁我哋稍後翻嚟咧會傾下關於嗰個保就業嘅計劃。咁我而家先聽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经历23日本地个案零确诊之后，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2宗本地同1宗输入个案。本地个案涉及一个居于梨木树嘅66岁女患者，以及佢5岁大嘅孙女，两人冇外游记录。卫生防护中心话，感染源头不明，但再有本地个案显示社区有隐形传播链， 不排除再有社区个案或出现大爆发。中心已经加强检测样本的范围，安排曾经同患者接触的周围人士做检测，希望找出传染源头。至于输入个案是一个由巴基斯坦返香港的34岁男人，在机场做检测的时候呈阴性，入住检疫中心之后在昨日发烧，今日确诊。本港再出现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现阶段不会影响复课安排。他说卫生防护中心会追踪感染源头，当局会视乎调查结果再决定是否足以影响复课安排。教育局又发出复课指引，涵盖上下课的流程。学校以半日上课为原则，所有员工和学生要戴口罩，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学校应该避免非必要的集会活动。湾仔圣公会邓兆坚中学校长戴德正说，认同可以继续复课，学校亦都有做足防疫措施。北区逢溪第一小学大约一半学生是跨境学童，校长朱伟林关注跨境学童未能够如期回港复课，届时小五成分试或会受影响，希望教育局弹性安排。教育局将会在9月收回香港电台位于广播道的教育电视中心，初步估计90多个港台员工受影响。港台机构传讯组总监伍万仪说，教育电视中心的业权属于教育局，自从港台4月开始停止制作教育电视节目之后，一直有同教育局商讨，但一直未有交还时间表。他说如果要在3至4个月之内全部迁出有一定的困难，将会同教育局商讨可否分阶段迁出，先交还部分位置，员工明年初才迁出，如果地方不足会按机制向政府产业署申请租用其他地方，管理层会向员工交代，但预计今次事件对制作影响不大。教育局回应说，随着教育电视模式因应2018年审计报告的建议而改变，港台使用教育电视中心的原有目的和服务需要已经不存在，加上近年教育局本身的服务发展亦极需办公室空间，港台归还教育电视中心可以配合局方的服务需要，并且可以节省另外租用办公室的开支，符合公众利益。欧盟提议逐步重开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目标是今年夏季，经济官员期望夏季可以恢复旅游活动。奥地利和德国同意分两个阶段重开两国之间的边境，部分限制将于当地星期五撤销，到下月中全面重开。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星期五开始互相开放边界。法国西北部的泳滩当地星期三可以重开，但不能够多于8人聚集。首都巴黎警方拆走天主教圣心堂的台阶，因为有太多人聚集。而被批评对年长人士保护不足的瑞典政府就承诺资助训练一共10000名助理保健员以及护理院舍的护士。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初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维多利中心。咁另外咧，而家大坑道上山近住丽德村道回旋处一段咧，交通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落去告士打道近住维园道。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 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华花园的第二三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屿干线竹篙湾去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何亨。现在每一日去到任何地方，见到亲人、见到同事、见到朋友，都是戴住口罩，这一份在乎的精神继续延续下去，千祈不要松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美昌。 自由风回来了，袁美昌，我们谈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关于政府的保就业计划里面就作了一些微调，可以说是。行政长官昨天就宣布就这个计划就开始接受申请了，要讲的计划就是领取这个补贴，就是对这个员工的薪酬。这个计划就是由本月，就是这个月的25日接受开始申请了。政府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主要就是在这个计划里面提出了四大的优化措施。包括了就是雇主就是为一些即65岁以上的年长雇员，就是如果是他不是供緊强积金的话，就都可以即接受到即受到这个计划的帮助的。咁亦都提出了一些关于个罚则的机制，即是如果啲雇主呢就是起啲即炒人啊，即又譬如一些报数呢，员工的数目啊等等嗰啲呢，如果有啲造假的行为呢，政府会有一个罚则的。咁呢微调呢都是比较有具体的，但是对员工来讲就是一个直接的影响。如果要扩大一个范围的话，是包以前譬如说举个例子，你是未必包罗到的，再入回去这个即是受资助的网络里面都挺好的。罚则方面又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令到雇主可以能够比较忠实地即是执行这个计划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讲下你的意见的。尤其是如果你是即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真是受到一啲咁样，即系或者裁员啊等等嘅威胁啊，咁到底点样去确保呢个计划咧能够真系顺利地落实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咁啊，袁丽昌，你觉得点样睇呢个计划咧？即系政府而家开始都推行咯，好快就接受申请啊等等。 即系之前好多朋友都会问下，究竟喂你做节目，你知唔知道几时可以申请？咁至少而家知道咗先啦。咁但系而家见到有两个情况或者叫漏洞啦，其中一个就係话有一个连锁嘅酒楼集团啦，咁佢就有个员工投诉就话自从二月起就被要求停薪留职啦，咁但係又冇真係炒佢喎，但係又冇复工喎，但係佢又知道佢个职位已经比较低薪人取代，即係低过18000元政府所要求嘅取代，咁所以其实呢变相就裁员，但是嚟緊嗰個集團咧，又會攞到政府喺18000元下面嗰個9000元落嚟，但其實佢真係俾緊個人工咧係低於18000元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幾大漏洞嚟嘅。另外咧，就有好多嗰啲強積金公司法人咧，呢排就好多人啊猛咁開嗰啲強積金户口，咁呢個就同啱啱我哋講個優化措施係好大關係嘅。其中第一個咧就係話，本來你知好多人其實65歲退咗休，咁佢係攞咗強積金㗎啦，咁佢冇強積金户口，但佢今次一個好重要嘅 準則嘅 criteria 就係話你要有強積金户口，你先至可以攞到啲錢嘅。所以好多人突然之間就不如開翻佢，甚至如果佢舊時係漏交咗，冇交，而家補交翻，睇下可唔可以攞到政府呢、這個。呢、這個補貼，咁另外自雇人士又一樣啦，咁佢有個要求，亦都係話要有強積金户口嘅咧，咁先可以攞到7500蚊嘅津貼嘅，所以呢排嗰啲保險公司啊，或者係有強積金嗰啲服務公司，突然之間話有排山倒海嘅申請去做呢樣嘢，咁佢哋都好慘嘅。咁佢哋其實呢樣嘢係冇乜點，即係至少開户係冇乜點，冇咩嘢好賺嘅，仲要係好大嘅行政成本。但係就見到有個咁嘅趨勢，好多人就趕搭呢個尾班車，希望爭取到可以攞到政府呢、這個補貼嘅。 系啊，咁喺而家咁嘅時期裏邊咧，咁政府啲補貼咧都希望可以幫到一部分工人啦嚇，亦都幫到可能有啲僱主嘅，因為咧僱主得到啲津貼嘅話咧，就可以唔使炒人啦咁。咁但係到底呢個措施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咁多嘅打工仔咧？咁啊，歡迎你打嚟自由風18723111咧，分享下你嘅意見，或者你曾經遇過啲實際嘅情況裏邊咧，會唔會個計劃仲有啲漏洞係我哋睇唔到嘅咧咁？咁啊，好需要你嘅意見啊！咁我哋電話機旁邊咧，不如接通咗就同一位即係朋友傾下咧，佢就係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秘书长沈云龙嘅，咁佢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到底雇主方面咧系会点样处理今次呢个保就业计划咧咁。沈云龙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紧咧，政府咧就寻日行政长官咧就再宣布咗咧，就加多两个措施啦，一个咧就系四项嘅优化措施吓，咁个计划咧就涵盖人士咧就多咗嘅吓，包括咗头先讲啦，65岁或以上嘅年长雇员啦，即系如果有强积金嘅都可以得到帮助嘅，咁亦都咧就系有一啲咧就系自雇人士啊等等，咁嚟咁亦都咧同时间有啲惩罚机制嘅，咁就话讲紧咧就系啲雇主咧就系唔可以即系用一啲即系所谓人数咁样啦吓，咁去凑够啊，或者系用一个譬如话即系啲人可能已经系休紧假嘅，咁你请过一啲系人工低啲，咁但系就用翻旧嘅薪金去希望攞到政府啲补贴啊咁样。咁啊，沈云龙啊，嗱，你睇翻政府寻日出咗嗰个新嘅措施啦，咁尤其是系惩罚机制嗰部分啦，因为你哋可能系代表雇主嗰边会多啲嘅。咁啊，其实对你嚟讲咧，呢、這个新嘅方案咧，有冇？有咩嘅影响，同埋你觉得即系优化之后咧，对你有咩帮助啊？ 或者我首先讲咗，你话65岁嗰度啦，其实65岁嗰啲仲在职嗰啲咧，系最需要帮嘅。 嗯， 咁你大家谂都谂到啦，如果要裁员啊，梗系呢批人最先被裁走嘅。 嗯， 咁你而家一定系要有强积金户口，我实际知道嘅好多。已經一夠年齡就已經攞咗錢走，户口都閂埋，再打翻工。咁你話如果係啲班人最需要嘅幫唔到，有啲可惜嘅。咁其實佢好簡單啫，即係我諗僱主就算冇幫佢哋供強積金，都一定係幫佢報税嘅，係嘛？ 報税單 要交税，佢未必要交税，但係一定有報税呢個動作嘅。咁其實好容易證實到要即係有冇喺度做嘢嘅。咁、我相信呢个希望政府都帮下手啦。 系，即系对呢啲65岁以上嘅年长雇员， 系啊，我觉得最需要帮助呢班人添啦，系咪啊？即系第一要裁嘅就系首先被裁走嘅对象啦。另外你话即系有啲对雇主嘅惩罚啊各方面，咁我哋都想了解其实个惩罚系点样咧？咁同埋你话要补100%嘅就業咧，我覺得係有啲難嘅，即係同埋有啲係唔切實際、唔落地嘅。我覺得係 嚇，有啲 公司真係嗱，譬如好似做出口、做廠嗰啲，過年前一月中就已經停產嘅啦。 嗯， 係咪啊？好多外地勞工嗰啲一月第一二個禮拜就已經開始有啲放佢要離開咁滯嘅啦嘛。咁過完年就即刻唔開得啦，咁又有啲個別行業啊，嗰啲因為你又封關啊，咁根本咧收尾話開廠都開唔到嘅，都好多其實到有啲行業你而家開得嘅，譬如好似我哋自己做珠寶首飾啊，咁啊，全世界嗰啲你個客户，無論喺美國好、中東好、喺歐洲好，全部都關門大吉，係咪啊？咁根本就唔使開工，唔使工叫你哋，嗰啲單有啲就 cancel， 有啲叫你唔好做啊咁樣，有啲就叫你做咗都唔好記啊咁樣，咁呢啲咁都唔使開工嘅，即係話有啲個別行業 可能到半年啊，都系几乎食白果咁滞嘅。 嗯， 量啊照出啊，啊咁，譬如我哋自己公司咁喺香港都有40个同事嘅咁样，咁，但系啲头啲五个几六个月咧，就可能得翻十零个 percent 嘅营业额嘅。咁，你点去支付咧？咁样，类似啲咁嘅公司，好可能一定都需要裁员。咁但系而家政府有个好好嘅办法啦，即系保就业，有个津贴啊咁样。但我觉得系需要有少少灵活性，譬如有 10% 嘅走盏位啊，你完全话一个都唔得嘅，咁喂，真系自动流失嘅个伙计，我想转行啊，我移民啊，咁你还冇嘢做嘅情况之下，都要特登请翻个翻嚟咩？ 嗯，周文同埋你是即系按照你嘅讲法咧，即系如果系一个即系做紧营商啊生意人咧，就会觉得系个业务能唔能够做得落去咧，可能系紧要过攞政府嘅津贴嘅，会唔会咁啊？ 咁 即系佢俾咗钱你，咁但系你做生意，即系你真系维持唔到，或者系即系好多雇主或者系啲行业都讲咗啦吓，即系有生意嘅话，佢点会裁员啦，系嘛？咁但系你如果真系唔得嘅时候，你又唔能够裁得到人咧，咁你变咗就个雇主都有啲左右为难噶嘛。 是啊，大家都会观望，希望疫情过后之后仲可以继续有得做返嘅。但係喺呢个情况之下，你话有啲自动流失过，你会唔会特登仲去请返佢先呢？ 嗯， 係咪即係咁变咗有个，如果有少少嘅走盏位呢，咁就大家好做啲。咁同埋呢就係，是有啲根本呢原本呢係諗住都才两三成人嘅，都未必想你攞政府嗰個嘅咁大咁多掣肘嘅，咁你而家你話有即係有個 10% 走盞位咧，咁反而可能咧實際保到就業嘅數字咧，比而家100%一個都唔俾走係會多嘅， 有彈性啲 係。嗯，咁你有冇同政府去傾下關於呢方面啊？即係因為佢而家定咗有個罰則噶啦嘛。 啊， 咁你要攞錢嘅話係啦，你有啲人頭變動，咁佢可能佢當咗你係一個虛報啊等等啊咁。有冇同政府傾翻呢方面嗰個問題咧？ 都喺某啲傳媒啊電台啊咁有反映過嘅，咁政府應該聽到嘅，咁應該即係，應該要你話漏洞嘅梗會有啦。我相信啲單嘢其實係咁急推出嚟咧，各方各面嘅不完美嘅嘢一定好多嘅。不過我相信即係政府亦都即係喺呢個時間咧，亦都要即係盡量寬鬆啲啦。啊，同埋即係應該係即係多啲人可以真係保障到啦。 嗯， 係。咁沈生，你會唔會見到而家政府出咗四大嘅優化措施啦？你會唔會擔心佢出完呢個優化措施，就表示可能佢唔會再有下一波嘅呢啲援助或者補貼呢啲嘢咧？會唔會會唔會覺得佢係個意思會係咁樣？ 佢即係佢盡量即係補翻啲窿窿啦，有啲咩？做唔到，做得唔足，补唔够嘅，尽量去咁，我相信呢个一路要睇发展嘅，我哋好难而家去下一个判断嘅。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沈文龙。 好。 系啊，咁啱同佢倾嘅咧就系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秘书长沈文龙嘅。咁同我哋倾紧嘅咧，自由风而家我哋讲紧话题咧就系关于个政府嘅保就业计划咧，就系增加咗咧系四项嘅优化措施啊，就系令到受助人数啦多咗啦，咁亦都提出咗一啲惩罚嘅机制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到呢个时间里边咧，亦都请我哋请到一位一啲就代表工会嘅人士啦吓，咁就同我哋再参与讨论呢个话题嘅。咁嘉宾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啊，陆仲雄你好， 大家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倾紧呢个保就业计划啦，咁咧就而家政府就提出咗几个优化措施咧，就啲雇员嗰方面咧就多咗一啲人士受惠嘅，咁你觉得呢个咁样嘅优化计划够唔够啊？足唔足够啊？ 其实咧就未完善嘅。嗱，譬如嗰陣時佢就話，嗰個65歲以上嘅人士都會受惠到啦。 嗯， 但係咧就冇強積金户口嗰啲咧，一樣都冇受惠嘅。 嗯， 因為事實上咧，好多做基層工種啊，譬如清潔、保安啊、洗碗啊、飲食業呢一類65歲以上嘅僱員咧，好多僱主都係因為幫佢哋，即係冇幫佢哋供強積金嘅。 嗯， 咁啊呢一批嘅同事啊，可能係 極有可能受惠唔到啦。第二咧就係、有啲咧，就算佢話自雇人士啦，而家會放寬到，即係你只要曾經供過款，有個户口喺度都得。咁但係有啲行業咧都真係有唔少人係連個户口都冇嘅。譬如有啲零散工啊、自由工作者啊，譬如我哋最近咧接觸到好多咧。做演藝工作嘅台前幕後，影視製作嘅一啲 freelance， 呢班朋友咧都係冇嘅，所以我哋咧其實都不停咁同政府講咧，就係、除咗強積金供款嗰個記錄係可以做一個即係在職嘅證明之外，係咪可以接受其他嘅證明咧？即係譬如佢僱主開俾佢嘅一啲入息證明啊、出糧嘅記錄啊等等，政府就話呢一啲咧就係慢啲。但我哋覺得慢都總好過冇啊，係嘛？ 你講話慢啲，陸仲雄，你講話慢啲，政府回答係慢啲都會俾埋嘅，呢件事係慢啲先研究呢件事啊。 佢就話慢啲，所以唔想用其他嘅資料。咁佢就話 即係主要都仲係用強積金嘅啫。 係啦，淨係堅持淨係用強積金。我覺得呢個就對於一啲平時已經係僱主忽略咗佢哋冇幫佢哋供強積金，已經係好唔抵噶。你而家政府有支援呢又唔包埋佢哋。咁当然虽然呢嚿钱又唔係直接俾雇员啦俾雇主啦。但你会唔会令到有个诱因呢雇主会去换人呢咁样呢个都系我哋最担心嘅。同埋佢有啲系嗰个保障计划呢有一个计划就系7500元俾一啲即系有强积金户口嘅自雇人士。首先我就讲啦。有啲自雇人士咧，譬如教班嘅都好多嘅，我哋亦都好多嘅伙伴係教開啲班啊咁樣做導師。呢班朋友都係自雇人士，都係咧冇強積金嘅户口，又係受惠唔到。咁都係喺個疫情裏邊咧，都係重災區嘅行業咯。 即係你希望下一個階段，即係想再繼續幫佢爭取咧，就係呢一批即係冇強積金户口嘅朋友，點樣能夠接受到呢個計劃咧？ 政府要接納多一啲嘅唔同嘅。即在職嘅證明，同埋政府真係要聽翻勞工界嘅訴求咧，就係、嗰個失業援助嘅計劃。咁我哋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除咗長遠有一個可能係勞資官三方供款嘅失業保險之外啦，短期嘅嗱，你咪將個9000元，你反正都係要俾僱主噶啦。如果有啲人真係失業嘅，你自己俾個失業嘅僱員得唔得咧？有個失業嘅，譬如佢提供到最後嘅俾人解僱嘅記錄近期佢。嗰、那個銀行户口都冇再一啲嘅收入嘅嘅一啲嘅錢俾佢啦，咁係咪都可以證明都係俾佢可以一個短期嘅失業援助咧？因為真係靠綜援咧，其實真係唔 work 噶。 同埋好多人都話即係未必會申請啦，因為各種原因。 一來各種原因啦，二來其實門檻都係高嘅。因為好簡單啦，一個我哋經驗就係你。綜援嘅話咧，其實只要屋企有一個人翻工嘅咧，基本上都唔合資格噶。你一個人翻工，即係起碼都10000元啦。而家就算個市道差啲，咁10000元你基本上都申請唔到噶啦。除非你全家失業嘅，但係你話10000元本來係雙職嘅，兩個人翻工變一個人翻工，喂都好困難噶咯。點解？或者有時係個父母冇嘢做，得翻個細路，有時細路啲後生仔啦，有時各種原因佢承擔家庭嘅能力又唔係咁強。哇！真系交咗都冇錢噶，隨時。 咁對於你即公民嗰邊，佢話個計劃有好大漏洞，佢指出咗一個酒樓嘅集團啦。咁佢嗰個做法咧，佢就停薪，但係又留職，但係又請嗰啲較低薪嘅人翻嚟。咁你哋工聯會呢邊有冇啲可以針對呢啲漏洞嘅辦法，或者點樣幫到呢班人咧？ 嗱，我哋都收過一啲相類似嘅投訴嘅。咁第一就我哋會去舉報啦。第二呢就的而且確呢而家呢個係一個漏洞嚟嘅。即係佢換人又點算呢係咪即係我冇炒。咁所以我哋都即係要求嗰、那個亦都係喺個記錄上面呢嗰、那個保就計劃呢真係要追返啲僱主提交返足夠嘅即係員工嗰個名單。如果有即係疏漏嘅，咁政府要求教翻。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僱主啦，其實政府都既然俾多個津貼大家啦，咁佢之前我哋都有啲係聯絡，我哋有啲好多都主動聯絡翻個僱主嘅。因為有啲之前咧真係僱主真係冇錢出糧。咁就唯有停薪留職啦。咁我哋而家有啲咧都主動聯絡翻啲僱主咧，同我哋協商咧， 或者政府幫你出一半糧啦，而家疫情又逐漸好翻啦， 嗯， 係咪盡快請翻啲人咧？咁你都要開工做生意嘅，係咪？ 嗯， 咁希望咧咁樣，我哋用個案嘅形式咧，去協助翻啲受影響嘅工友。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喎。 我都會同個企業聯絡翻啦。 嗯，好啊，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嚇。 多謝你。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咧陸仲雄嘅，咁而家我哋傾緊嘅就關於政府嘅保就業計劃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咁啊電話機旁邊就接通咗位聽眾啦，伍太啊，伍太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啊，你好，请讲啊。 咁咧，我系超过65岁嘅，就不嬲都唔会话喺啲咩公司度做，亦都冇通过强积金嘅咁。咁丈夫过咗身之后咧，就我自己就有呢、這个奖津啦，长者津贴啦吓咁。咁我去教，我系有。教跳舞嘅证书嘅，咁、一个老人中心嗰度教， 即系都系自雇人士喎，系咪啊？ 自雇人士啦，咁我佢收15蚊一堂，我都叫佢唔好收咁贵咧，我志在系 keep 住自己有活动同埋搵啲即系少零用钱嘅啫吓，佢收10蚊一堂好啦，你收10个学生啦，咁我一堂我有70蚊，咁我一个月你话有几多钱咧？系咪啊？咁我都系搵啲零用钱啫。咁咧就一月咧教咗2堂到而家下啦。咁咧佢咧就个中心咧就话，如果你哋需要证明咧，我哋可以出证明。咁 即系中心都肯帮你嘅。 可以，但系咯。 咁但系你而家唔得，因为你冇强积金户口嘅话，都冇乜用喎。 佢叫我哋喺翻俾几个地址我哋，俾几个地址我哋，我哋打电话去问。咁我打电话去问啦，佢嗰个首先咧，佢嗰个姑娘咧听电话嗰个咧就话，咁你嘅资产会唔会超过22000蚊啊？六十讲啦，做咗几十年人，10万8万都储唔到咩？系咪啊？吓，咁佢。咁即係冇資格啦，咁咪唔再講囉，係咪呀？咁 嗱， 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呢政府呢咁樣做呢係唔公道喎，對於老人家。如果你話自雇人士都可以，我哋咪合格囉，係咪呀？但係你又你冇你成日講講嚟講去話 都係要強積金囉，即係強積金嘅户口囉。 但係自雇我哋呢啲做呢啲嘢啊，点样供强积金啊？你话系咪啊？ 好，唔该晒你啊，伍太。咁啊，即系变咗主要楞咗个强积金户口咧，就 好唔现实啊！即 系即系好多人变 咗，真系会有 跌咗出嚟呢个网里边啊！咁好啦，仲有啲时间咧，听多一位听众咧，李先生噶，李生。 哎，你好啊，主持人。 系啊，到你啦，请讲。 系啊，我觉得咧，政府佢嗰个做派钱俾啲就雇主咧，真系值得商榷嘅。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喺美国啊、加拿大咧，佢哋咧又系同有遇到咁嘅情况咧。佢哋派钱咧系派去根据住边个有纳税啊，边个成咧，就系咁好快一个礼拜已经派咗出去 噶。 唔需要派俾雇主，又话要花成亿啲行政费啊乜嘢去搞啲乜嘢出嚟。根本嚟讲，佢就系想话我，就系想去攞一啲即系选票，希望嗰啲咁嘅功能组别嗰啲，其实嚟讲，我觉得系即系系冇咁嘅必要咯。我觉得系 因为手续太麻烦啦。 喂，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李生，都系因为你个时间咧，其实都差唔多啦。咁啊，讲到派钱啊，大家就真系好大嘅疑惑啊！即系始终点解要咁耐咧吓？我哋讲紧咧派紧6000蚊啊，财政预算，后来咧再加每人派1万啊，咁而家再加啲就业计划咧，每次我听到咧都系要申请，咁申请得嚟咧又要去到唔知几多个月啊，咁啊到底能唔能够真系远水救唔救到近火咧？咁其实政府呢个 份钱可唔可以救到两边人， 都受到好大嘅质疑。咁好啦，咁自由风嘅时间啊，今日都差唔多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